间中有骤雨，听日朝头早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24点，升34点，总成交金额1,40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16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93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点评238蚊，跌10.2；腾讯控股508.5，跌2.5；新上市的农夫山泉系报33.1；小米集团22.4，跌1.75；阿里巴巴269.6，系升4蚊；中芯国际18.8，升5.6；盈富基金25.38，跌6仙；中国平安81.35，升1蚊；友邦保险81.2。跌1.1，港交所368蚊跌2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157，瑞士法郎8.446，澳元5.632，加元5.901，新西兰元5.171，欧元9.1555。每百日元对港元7.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208。日经平均指数报23,274点，升184点。港金现价报17,830蚊，系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4.36美元，卖出1,925.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讲两宗交通意外。在长沙环去荃湾方向，近住长沙环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南昌街啦，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噶。而家龙尾喺弥敦道近荔枝角道。重复一次啦，就系长沙环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南昌街有交通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噶。龙尾喺弥敦道近荔枝角道。而另外一宗咧，就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咁都系咧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噶，一带系挤塞。第二宗交通意外咧，就系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咁一带系挤塞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喺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咧就比较多车些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要留意咧就系新蒲岗嘅三足街有道路工程，长度超过10米嘅车辆，而家系禁止由三足街左转入大有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33，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6:08。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之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isi 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与 CEO 对话2020，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科技园公司主席查艺超博士。 学识一样嘢，大啱定冇？如果边样嘢系取舍先咧，其实唔同时间、唔同势、唔同位置，剔嘅嘢唔同。但系最终就系要识得摆清咗边定冇。 与 CEO 对话2020， 星期日下昼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阵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佢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嘅话，我都系鼓励大家唔好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 欢迎收听9月8号星期二的自由风，自由风，我是陆宇光。刚才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本港是新增6宗新型肺炎的确诊个案，是创了第三波疫情以来的新低的。咁随住疫情放缓，政府今日亦都系公布咧，系逐步咁去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啦。将会喺星期五开始咧，咁就系餐厅嘅每台嘅人数咧就放宽至到四个人，限聚令咧亦都系放宽至到四个人，亦都有啲嘅处所可以重开啦，包括系游戏机中心、表演场所、公众娱乐场所、运动场所同埋麻雀馆等等噶。咁不过咧，一啲嘅场所就继续要关闭，例如系派对房间、卡拉 OK、夜总会同埋泳池等等呢啲场所咧，就要继续关闭。咁至于咧，公众场所佩戴口罩嘅规定咧，仍然系继续实施噶。咁一啲开放重开嘅场所咧，仍然系要遵守一啲嘅社交距离，包括系每组人咧就系要保持 1.5 米嘅距离，或者要有分隔啦。而每组咧就唔能够多过四个人啦。吓，呢啲大家要留意啦。咁今日系开记者会嘅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就话咧，呢个咧系叫做第三阶段嘅放宽措施，咁希望咧系能够有秩序、有系统咁去重启经济同埋社交活动。佢又话咧，除非疫情有急剧嘅逆转啦，否则咧之后咧会开始第四个阶段嘅放宽措施。嚟紧可能会放宽嘅咧就会系重开泳池啦、卡拉 OK 同埋夜总会等等噶。咁至于今日开记者会嘅，除咗陈肇始之外咧，亦都有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啊，佢就话咧系康文署辖下嘅设施，咁就系除咗系上个礼拜已经开，上个月底啊已经重开咗嘅跑道同埋草地户外康乐设施之外咧，下个星期咧就计划重开体育馆同埋户外水上活动中心啊，稍后咧会公布更加多嘅细节。咁而计划喺下个礼拜重开嘅咧，仲有图书馆啦、自修室啦、博物馆同埋一啲嘅文化设施等等噶，相信咧都要稍后咧就再同大家去交代呢个细节啦。咁至于咧，仲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佢亦都讲紧咧，就系有一啲嘅地方希望可以系撤销一啲嘅社交限制噶，包括咧就系希望九月十八号开始就取消主题乐园同埋展览活动嘅社交限制啦。咁而咧，政府亦都系同紧11个国家去到商讨落实旅游气泡噶。咁其中咧，日本同埋泰国已经有双边接触啦，而欧盟嗰方面咧就系由德国咧作为一个协调国家，同特区政府去到商讨。好啦，听完咁多之后，大家觉得会唔会话方便咗你咧？譬如话一啲系开放翻嘅场所或者系行业，会唔会都方便到系各位市民咧？咁而一啲仲未开到嘅啲行业或者未开到嘅处所，又会唔会带嚟一啲嘅不便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9月8号朝早9点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回应有人因为发表煽动文字被捕，她说言论自由有限制， 但是市民不会因为批评政府而违法， 肯定不会说批评行政长官呢就会违反了法律上限制言论自由的情景。每一日打开报纸又好，在电子传媒啊网上就更加不用讲了，对于特区政府，对于行政长官，对于个别官员的批评是行如沙数。 下午一点，政府宣布星期五起进一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限聚令和食肆堂食每台放宽至最多四人，又会重开多个表列处所，但是高风险处所仍然要关闭。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除非疫情出现了一些急剧的逆转，都是希望在短期内能够再次发出新的指示，在有关的处所严格执行适当的预防感染的措施的大前提底下，去重开尚未能开放的一些表列处所，好像浴室、派对房间、夜店、夜总会、卡拉 OK 场所、泳池、等等，这个是再下一阶段。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预告，如果疫情受控，将会撤销主题乐园和展览活动的社交距离限制，又透露已经和11个国家接触，商讨以旅游气泡方式恢复出行。 必不可少的措施就是必须要有出发前的检查，还有呢底部后亦都要保持一定要复验的，这两方面的工作似乎是必不可少的。 四点半，今日有六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三宗是本地个案，其中一宗由全民普及检测发现。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宣布咧，星期五开始咧就会放宽部分嘅社交距离措施啦。大家有觉得点咧？系咪方便咗咧？又或者系有啲仲未开放到嘅处所行业，大家点睇咧？大家对于而家政府逐步系重启呢啲嘅行业处所嘅一啲措施嘅步伐啊，大家点睇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咧系一个行业嘅一个总会嘅一个发言人啦，就系嚟自香港活动策划、展览及舞台制作业联合总会的外事部发言人李燕仪，在电话旁边。李燕仪你好。 是 ,Hello, 你好。 是。不如介绍一下你们的总会先，你们其实是包括什么的行业和工种？ 其实我们整个总会会包含了活动策划、展览和舞台制作业的台前幕后的人员的。我们其实在四月份开始已经做了一系列的一些希望支援业界的一些的措施的一些的帮助的建议等等。而我们的会员人数都已经超过1000人，涵盖了接近600间公司。入面的当中都会是主要大部分是一些做活动策划、舞台制作和展览，一些承办商和一些承建商，咁仲有一啲organizer 等等都有嘅。 系嗱，咁今日政府就话咧，就希望可以喺9月18日开始就取消呢个展览活动嘅社交距离限制啊，咁可能咧系有机会复业啦。咁你哋嘅反应系点样啊？ 當然其實作為業界來講，我們都非常之歡迎，因為其實我們在一個月前其實都希望跟業界我們都有溝通過，同埋都希望即亦都跟政府那邊同埋一些不同的單位亦都去倡議過這個措施，希望在對抗疫情同埋在這個經濟重啟平衡底下可以做一些的去復辦一些展覽同埋活動，因為這個都是香港一个好重要的一个火车头的一个行业，是去带动到其他不同行业的一些的经济重启的发展的。其实 咁会唔会话都开始计划一些展览可以在今年年底可以去举行啊？ 有啊，其实我哋都好睇，希望11月嗰个档期，其实因为好几个珠宝例如珠宝展啊，或者一啲嘅展览啊，或者一啲论坛等等咧，咁都喺11月份，因为其实你知道做展览同埋做活动咧，即系我哋需要预备嘅时间嘅，咁所以变咗我哋都好希望即系可以特别，如果佢今日去提倡话，即系可能9月份开始会去商议呢个时间嘅时候，咁都可以俾业界去做充足嘅准备咯，因为就算一个展览或者活动，起码平均其实我哋做一啲 preparation 嘅 嘅一啲工作都起碼要兩至三個月時間，咁、所以變咗我哋喺業界上面都好積極，都希望可以去睇下點樣協助嘅。咁而我哋本身之前會啦，同埋連亦都有一個聯席會議啦，我哋希望其實喺個公司啦都表示咧，有超過九成都希望可以喺平衡抗疫同埋經濟底下咧。特別可能加翻一啲防疫同埋一啲措施啊，希望可以盡快去復辦翻。咁都基本上我哋有九成嘅公司都希望盡快恢復翻展行同活動啦。而我哋有99.5% 嘅人咧，我哋都倡議都希望我哋其實會遵守翻一啲防疫措施。咁希望可以大家即係俾無論係參展商、主辦商或者甚至乎參觀嘅市民都有一個安心咁樣咯。 係，不過咧即係搞活動啦，或者係做展覽咧，都會匯聚好多人流啦。頭先你都講啦，參展商啦，仲有一啲嚟參觀嘅一啲人士啦，等等。咁有乜嘢嘅防疫措施，你哋會建議嚟緊嘅展覽可以做呢？ 係啊，其實咧我哋都參考翻一啲國外嘅例子啦。咁其實好似例如泰國啊、澳門啊等等，佢哋當地其實佢哋都喺近期咧都已經係復辦翻一啲展覽噶啦。包括泰國佢都做咗好大型嘅車展。咁而喺澳門方面啊，佢哋啲形形色色大大小小論壇啊，甚至乎都做咗美食節啊等等咁啊。咁其實我哋都有觀察到佢哋其實一啲做法。咁例如海外英國嘅係啊，佢哋之前都做咗一個有呢個社交距離嘅一個户外。嘅演唱會咁，其實即係我覺得大家變得通咁樣，咁亦都喺希望喺特別喺可能出場入場啊等等啊，你見而家好多一啲即係抗疫嘅一啲防疫嘅通道啊、消毒通道等等啊，或者一啲高規格少少嘅措施，甚至乎可能我哋都同翻本身業界，我哋做一啲承辦商人都有傾過，我哋會唔會喺可能搭 booth 嘅時候去做翻一啲嘅社交距離上面，可能再拉闊少少啊等等啊，呢啲比較實際少少喺出場入場，甚至乎每個人可能嚟到嘅時候，會唔會可能戴面罩呢？咁或者可能甚至乎可能佢哋會有一啲例如即係多用啲電子貨幣啊等等，去減少翻嗰個社交接觸啊咁樣。咁呢啲嘅其實都希望可以即係可以實在地去令到可以喺展覽上面去做重啟嘅時候，大家都有個安心咁樣咯。 嗯，嗱，我哋而家自由風節目傾緊嘅咧，就係政府就宣布咧，嚟緊星期五開始咧會放寬一啲嘅社交距離措施，亦都期望咧下個禮拜開始咧一啲嘅體育館啦，以至到展覽業啦、主題樂園啦，可以取消一啲嘅社交距離限制嘅。大家有啲咩嘅意見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繼續同我哋電話旁邊咧就係香港活動策劃展覽及舞台。製作業聯合總會的外事部發言人李燕儀傾緊啦，咁其實頭先你提到話有其中一個防疫措施叫做一啲嘅防疫通道啊，係嘛？係點樣運作噶？ 其實係即係因為而家都有好多一啲例如好似機場咁樣，咁其實佢都有一啲通道啊等等咧，咁佢哋都可能會有一啲嘅消毒嘅裝置嘅，可能有做全身消毒啊、探温測體温啊等等啊嗰啲咁樣，咁令到即係可能都會有一個比較全面少少嘅保護啦咁樣，即係呢啲係一啲比較外在少少啦。咁另外頭先講嘅，即係可能係去到進場嘅時候，會唔會可能有一啲社交嘅距離，即係可能 booth to booth 中間會唔會可能再拉闊少少嗰個距離咧？另外第二可唔會加一啲嘅膠膜啊布簾咧，或者喺場地前嘅，咁頭先都講話參考翻國外一啲案例，大家會唔會戴翻面罩啊？除咗口罩之外啊咁樣，咁而 booth 嘅人員啊等等，佢哋會唔會可能係做翻一啲即係佢哋要戴手套啊咁樣，以一個單程嘅形式去行，或者甚至乎預約時間去將個時段去分階段去做噶嘛，即係呢啲比較一啲可能係喺一啲即係比較實際少少嘅措施上面咧，就令到嗰個展覽會比較安全地可以去舉行到咁樣咯。 係，你頭先都講到話，即係有一啲即係過往近期啦嚇，咁有啲外國嘅例子咧，都係成功舉行到咧呢啲嘅展覽活動嘅。其實你見佢哋個經驗係點咧？有冇話即係冇話一啲活動之後有感染個案係咪啊？ 暂时就未见到新闻有提出过呢件事，咁系啊，即系好似泰国咁样啦，头先讲个车展咁样，咁如当中佢防疫期间，其实佢都系例如包括控制翻每日个参观嗰个人数，因为佢哋可能系拉长咗嗰个时间去做嘅，咁令到佢哋个参观人数亦都可以分阶段去做，咁变咗呢个亦都有个好嘅方式去做啦。另外头先讲话一啲红外线嘅测温仪啊，亦都系有啲流动嘅杀菌车啊，或者甚至乎一啲杀菌嘅喷雾啊，一啲通风系统嘅一啲装置啊。 啊，令到佢哋可以不定時去做一啲消毒或者清潔嘅動作啊，咁樣。咁所以亦都當初亦都係當然要保持翻個社交距離，即係頭先講話，我哋都同即係啲我哋嘅承建商都傾過，係啊，其實可以喺有效地，可能我哋喺 buffer 中間，我哋可能去做多少少嘅距離，或者通道上面去拉闊少少，咁其實希望可以去保持翻在場人士一啲安全咁樣咯。咁當然要大家多方面一齊去合作去遵守，先至可以去即係做到呢一個效果啦。係啊。 咁但係即係譬如一啲唔同行業嘅展覽，會唔會都有少少唔同嘅措施，或者即係要某啲嘅行業嘅展覽會更加留意咧？譬如話你頭先話即係都期望十一月會唔會搞到珠寶展啦嚇？咁珠寶展可能會有一啲嘅嚟到參觀展覽嘅人士，可能會希望戴上手啊，即係試下咁樣。咁點樣去防止呢啲嘅物品嘅交叉感染呢？ 係啊，所以其實頭先都講話，即係喺無論喺參展商嚟講都係啦，即係呢個喺工作人員上面嘅，可能即係要做少少培訓啊等等，佢哋點樣去做一啲處理？即係你都知道，特別珠寶嘅，佢都可能都會都係戴手套啊等等咁。咁可能佢哋每一個顧客上面嘅，咁大家都需要做個雙手嘅徹底嘅消毒啊，各樣嘢啊咁。同埋頭先你都所講啦，即係喺面罩上面啊等等啊，都去做翻多少少每個接觸過嘅期間個案，咁大家都做翻一定程度的消毒，咁去令到保障翻即系双方咯，即系无论参展商又好，佢哋嚟参观嘅人都好咁样，系啊，咁呢个都系一啲比较有效嘅方式咯。 嗱，其实咧政府系重开每一个行业咧，都可能会设置一啲多啲嘅防疫措施嘅限制嘅。其实呢方面你哋有冇同政府去到讨论啊？即系期望咧就系做到呢啲防疫措施咧，就可以俾你哋系复业啦。有冇啲咁样嘅商讨咧？ 有啊，其實我哋其實打從我哋個會啦，其實我哋四月份開始已經同唔同嘅部門啦，同埋第三方同埋政府去商討唔同嘅嘢，我哋都喺業界收集到好多唔同嘅意見同問卷，去做一啲可行嘅方法，然之後交俾政府去特別唔同嘅決策部門啦，去參考，而佢哋都有一啲正面同積極嘅回應嘅嚇，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去信同埋有去到唔同嘅部門啦，咁所以喺呢個方面嚟講，咁我哋都希望可以去盡快佢哋即係大家去睇完之後，去再更加快啲去落實去溝通去做到呢件事咯。 又關心一下你哋行業嗰個生計情況啊。咁其實你頭先都講啦，你哋嘅會員咧，咁包括好多譬如工藝師傅啊，同埋一啲嘅活動統籌啊咁。咁呢幾個月咧，其實疫情嚴峻嘅期間咧，其實即係冇呢啲嘅展覽活動咧，咁你哋嘅行業嘅生意係點樣？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困境嚟嘅，對於業界嚟講，特別頭先你講前線嘅工作人員，咁大家已經去其實超近接近一年，其實係佢哋已經係冇公開，咁而同埋你知道做展覽策劃嘅係特別係我哋唔可以而家做翻新年嘅時候嘅嘢，咁所以其實係好多生意其實係追唔翻嘅基本上，咁但係大家都係攞緊一個即係好大嘅理念，因為其實好似我哋個會咁，我哋平均我哋嘅會員其實基本上每一間公司接近一半咧已經係成立至少10年以上噶啦，吓咁而佢哋基本上咧就有超過係 90% 咧，係基本上佢哋係一年其實接近係零收入噶，嚇咁所以變咗我哋喺即係見到呢個咁嘅情況，佢哋都話咗俾我聽，如果喂我哋真係再未有展覽咧，有接近有超過60%嘅公司咧，係3個月內已經係會倒閉，係啊，咁特別已經有少數公司而家已經係倒閉咗，嚇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好希望可以喺個行業上面，特別無論係公司嚟講啦，特別係啲前線嘅師傅，因為做展覽同埋活動業咧，有好多亦都係可能一啲自由工作者，嚇，亦都係有啲可能係一啲散工等等咁。咁其實佢哋嘅支援，因為呢個係業界嘅一個，即係佢哋嘅一個nature 嚟嘅。咁所以變咗喺佢哋嘅生計上面，其實都好受影響。而但係佢哋又得唔到支援，所以其實係一個冰封時期到而家都係啊。 好啊，唔該曬你李燕儀啊，多謝你嚇嚇。李燕儀咧就係香港活動策劃展覽及舞台製作業聯合總會嘅外事部發言人嚟噶。各位對於呢個嘅重開嘅部分行業同埋處所，有冇啲嘅咩意見呢？歡迎打嚟1872311啦。電話旁邊就有聽眾李先生喺度，李生你好， 係主持你好， 你好啊嚇。 我就分享一個經驗，見過一早前咪慈雲山係重災區嘅，咁我就之前去過佢哋一個街市嗰度經過咧，就係佢哋入去之前咧就要量體温啦。咁跟住咧，佢又門口擺啲機喺度咧，就 啲人一行過咧，就感應到就噴一啲噴霧出嚟，係消毒噴霧咁樣嘅。 嗯， 咁就咁我入過去街市買個餸都咁，感覺上個環境都幾乾淨，幾好。咁如將用呢個例子咧，就話一啲室內嘅處所啊，甚至乎從開一啲地方咧，即係做呢啲設施，甚至乎係話。譬如展覽或者戲院、樂園、乜都好啦，就派埋一啲類似而家好多人都帶嗰啲一塊透明膠片咁樣嘅嘢，咁啊帶唔帶啲人自己衡量下，即係同埋帶埋口罩，咁啊呢啲必須啦。咁就係仲有係話嗰啲消毒噴霧機咧，就話可以話。我每15分钟甚至无几多分钟 ,10 分钟就会噴一次㗎啦，对人体BB 啊宠物系无害嘅咁样。甚至无呢就系话即系类似呢大热天时咁我去个黄大仙庙呢入去拜神，咁我望一望佢哋就做一啲呢好似噴一啲水剂定噴霧出嚟呢，令到个气温呢同埋嗰个气温冇咁污浊嘅。咁如果做呢啲設施咧，會唔會即係比較上係安心啲啊？好似有效啲咁樣。 明白，好啊，多謝曬李生嘅呢啲嘅建議啊！我哋電話繼續係1872311，轉頭翻嚟繼續傾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六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三宗是本地感染，其中两宗透过普及检测发现，另外有少过十宗初步确诊个案。大围交通城群组新增一名清洁工人确诊，他本身并无病征，负责整座大厦的清洁工作。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喺大围交通城六楼揾到25名紧密接触者，佢哋会被送往检疫中心。当局亦都会喺呢座楼宇派出400个样本瓶。经全民检测发现的两宗新个案，包括一名家庭主妇，佢同屋企人住喺屯门安定村，本身并冇病征，平日会去安定同志乐等嘅街市买餸，暂时未揾到感染源头。另一名患者有两名家人早前确诊。政府公布进一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食肆每台最多增至四人，部分处所重开，包括表演场所、游戏机中心、麻雀天狗耍乐场所等。群组聚集人数亦都由两人放宽至四人，措施由今个星期五起生效，为期七日。另外，除非疫情急劇逆轉，仍然要關閉的泳池、卡拉 OK 和夜總會等，可能在第四階段獲放寬。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今次是第三階段的放寬措施，政府希望能夠有序和有系統地重啟經濟和社交活動。今年中秋大坑舞火龙活动将会取消，大坑舞火龙总指挥陈德辉说，每年负责舞龙的人数有大约200人，亦都有不少市民前来观看舞火龙，但今年因应限聚令要取消活动。他说这项传统活动已经有140年历史，只是在日军占领香港期间曾经停办三年。大坑街坊都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疫情能够受控和限聚令取消，到时将会补办舞火龙。另外，康文署证实，因为疫情关系，今年在维园、大埔海滨公园、青衣公园和尖沙咀文化中心举行的中秋彩灯会和灯展将会取消。南韩过去一日新增136人确诊新型肺炎，是今个月3号以来连续6日保持在200宗以下，全国累计21,420,000宗确诊，是21,432宗确诊。新增病例大部分是社区感染，最多仍然是首都圈。首尔外第一教会相关病例增至1163宗。日本东京都再多170宗确诊新型肺炎个案，累计22019人确诊。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朝头早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较早前咧，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左边两条行车线咧，因为受到意外影响啊，咁啊，头先咧就都几挤塞下噶。而家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仲系多车，龙尾分别去到油荔村同埋将军澳道近住油塘电话机楼噶。鲤鱼门道旺角方向之前近住。茶果岭道咧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仍然多车嘅。龙尾分别去到油荔村同埋将军澳道近住油塘电话机楼。另外，长沙环道去荃湾方向喺南昌街对开咧，都曾经有意外事故，清咗场啦，多车啲。龙尾喺界限街。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去九龙咧，隧道入口范围开始多车，九龙出口都有啲挤塞嘅，主要就系受到鲤鱼门道之前嘅意外事故影响嘅。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系收费广场至到理工湾位段就比较多车少少。新界方面咧，西贡濠涌段咧有工程噶，六尾村路近住西贡公路交界咧部分行车线就需要封闭，而家嘅九龙方向就比较多车啲。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同埋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行人桥底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胡杏儿，你有没有见过导盲犬呢？导盲犬是视障人士的响度，受过专业训练，他们乘搭交通工具和出入公众场所都有规有矩的。如果见到他们，要记得三不一问，不要拒绝他们，亦不要干扰，不要喂他们吃东西。如果见到视障人士有需要，就问下他们怎样可以帮到手啦。支持导盲犬服务，齐建共融社会。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智障人士照顾者的压力严重，弱智人士家长协会的发言人李之容。 仔女差劲的转变咧，都会有一个特别大的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仔女由学校离开去到成人服务咧，一般来讲是15岁排队啦，而家应该是最少10年以上噶啦。政府部门衔接都不能够即时做到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自由風，自由風。而家傾緊嘅咧就係特區政府宣布咧，由禮拜五開始咧就係放寬一啲嘅社交距離措施，包括咧就係限聚令放寬至到4人，餐廳每台嘅人數咧亦都係放寬至到4人，亦都係有一啲嘅部分嘅行業處所咧就將會係重開噶。大家有咩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電話旁邊有聽眾許女士喺度，許女士你好，係你好， 係。 哇！ 我想讲啊，就快中秋节啦嘛，咁我希望个疫情咧，而家咁呢个趋势咧，慢慢减少住，至到差唔多零感染，咁就可以放宽多过4人，咁我可以啲亲戚一齐大家食中秋节食饭咯。 系、哦，即系因为而家都仲系有餐厅每台嘅4人人数上限系啦，咁嚟紧10月1日就中秋节咯，其实你哋屋企。屋企有冇话系点样谂住团圆啊？食呢个中秋饭啊？ 平时咧，即系近时不时我哋亲戚大家出去食饭，时不时。但系而家好几个月都冇啦，即系惊到疫情，而家好连续几个月都冇出街食我哋。咁咪希望中秋节而家好似个疫情好似轻微咗啲啊嘛，系嘛？咁、希望越嚟越减少就可以多4人咯。我哋夹埋6人噶，好多时都。 明白。咁可能如果未有呢个嘅放宽呢个嘅每台嘅人数限制，可能都仲要留喺屋企聚会啦吓。咁我哋亦都睇睇咧另一个嘅行业啦。咁就因为咧今日喺政府嘅记者会上面咧，其实都讲到话系有分唔同嘅階段咧，去到放寬一啲嘅處所噶。咁嚟緊星期五開始咧，就會放寬呢個嘅表演場所可以重開啦。咁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就話咧，而家重開即即將重開嘅表演場地咧，暫時就只係提供俾團體我嚟彩排嘅啫。暫時咧就未開放俾觀眾啊！咁到疫情咧稍為穩定之後咧，下一步先至會考慮係開放翻俾觀眾入場。咁幾時先可以俾觀眾入場咧？當局嘅目標咧係表演場地下個月可以有現場觀眾啊！咁可能咧好多嘅市民啦、聽眾啦嚇買咗飛係睇一啲嘅表演啊、藝術都好啦。咁可能因為疫情嘅關係咧都取消咗啦。呢、这個嘅宣佈會唔會令大家有啲嘅希望可以嚟緊可以有得睇翻表演呢？我哋電話18723111 18723111，如果有意見嘅，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啊！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一位係表演藝術界嘅朋友啦，就係嚟自香港藝術發展局嘅委員，亦都係戲劇組嘅主席李俊亮啊！李俊亮你好。 是你好， 是对于这个的宣布怎样看啊？即是现在星期五将会重开表演场地，不过未有观众，目标下个月先有。 明白，我想这个都是我们业界过去都有的一段的诉求来的，因为都有提及过呢，即是过去譬如说在第一次重开返个剧院的时候都会有分阶段，先俾返啲剧团入到去个剧院里面，可能是做彩排啊，甚至乎是做一啲演出的拍摄咁样的工作。咁至得行到呢，剧团都有返一个工作的场地去完成他们一些工作啊，或者是将他们的制作可能有限度，譬如说去摆上网上做播映啊、播放等等的东西这样。咁其实这个在我们上个月尾到啦，8月20号左右呢，都有联同埋其他一些的艺团啦，咁包括有年度资助啊，或者是驻场的伙伴，或者是同康文署有合作的一些艺团啊，或者一些独立的单位都有，即是都希望即是处方向这方面去考虑，可不可以即是开放返一些的场地给返啲艺团，他们可以做到这个即是排练啊，或者甚至会拍摄他们的制作等等的东西咯。咁我们都明白，即是要入返观众的时候，可能又要等返个疫情啊，或者是比较上回落返啲个数字呢才去再做。即是我们可能去参考的就是睇返六月份那个那个安排啦，即是先入咗一啲劇團入去排練，咁到睇翻個情況又許可，又或甚至乎更加多嘅安全措施已經做得足夠，消毒都做得妥當嘅話，咁係咪再放翻觀眾咧？咁我希望局部處方都去考慮，亦都同啲藝團有緊密嘅合作去溝通呢一方面嘅嘢咯。 係，咁但係講到話，即係而家都仲未開放俾觀眾入場噶嘛，咁所以其實而家彩排會唔會話都其實都唔知幾時真係有正式嘅演出咧？ 我想其实大家都在想呢，即是始终个疫情都是有一个即是风险啦，或者是观众啊聚集的一样东西。那其实当然你问我们都期望地尽快可以有返观众入去睇啦。那所以都有提议的，就算我们有讨论，或者业界里面都有人士有讨论啊，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减低个风险，或者是做得多一些防御措施呢？即是譬如说隔行坐啊，又或者是演出的时候是不是佩戴什么口罩啊，什么类型的防备的措施可能会帮助到即是大家去减少了那个传播的风险呢？那我们都希望即是局方都可能有时都跟我们处方啊，都希望能够跟我们去联络沟通到多一些这样东西。那你问跟我们实际上都很希望可以盡快見到觀眾啦，又或者調翻轉啲觀眾都希望可以盡快翻翻去劇院，或者有機會都可以睇翻到現場嘅演出，因為其實對佢哋對觀眾話嚟講，其實都是一個好大嘅民生嘅一個嘅活動嚟噶嘛，下表演藝術層面。 咁但係即係未有觀眾翻入嚟嘅一個確實嘅日期咧，咁你哋係點樣去計劃你哋個時間表啊，同埋？ 即都未有得買飛啦，係咪？咁而未有得買飛，亦都係冇咗收入嘅喎。咁其實呢啲問題點樣處理呢？ 其實對其實都有幾個唔同嘅情況嘅。有啲情況可能係譬如話係康文署嘅主辦，咁可能喺票房上邊，佢哋相對嚟講嗰個依靠個票房做佢哋嗰個製作費咧，就相對嚟講會細啲啊。因為可能係康文署裏邊佢已經包咗好多製作費啊、成本啊，咁票房相對冇咁大。咁可能有啲贊助項目，佢哋就考量究竟可唔可以用咗拍攝呢一個嘅形式，而將買咗嘅飛轉咗做網上播放，仍然都可以即係維持住嗰票房咧。因為喺我所知啦，六月份都有一啲劇團咧試過係咁樣嘅形式去做，即係都拍咗個演出，咁希望買咗飛嘅觀眾未必要退票啦，咁可能將買咗飛轉咗做網上去睇，咁出到嚟個反應，即係藝團都講翻話都唔係唔可行嘅，都可行嘅呢個方法。咁當然最慘嘅一樣嘢或者最即係比較上損失大嘅就係一啲獨立藝團，佢哋又唔係攞緊康文署嘅一啲贊助或者主辦嘅一啲項目，佢哋就要承擔呢個風險啦。即係可能佢哋要退場啊，或者係要延期啊，呢啲就會牽涉到好多可能票務上面嘅問題。因為我早排都有啲藝團都揾過我傾嗰個問題，正正就係佢哋要自己主辦，佢哋已經轉咗好多次期，甚至乎喺退票，甚至乎票務上面都出現咗呢啲問題。咁所以呢個都係牽涉到佢哋喺嗰個損失上面，唔單止淨係嗰個要重新再排演，其實都牽涉到就係話佢要到好多行政啊、退票啊呢啲咁嘅手續。咁所以我哋即係亦都提及過啦，同處方或者甚至同局方都有講嘅就係譬如話一喺咪票務上面嘅安排，你可唔可以有啲優惠，甚至乎有啲豁免俾到啲藝團呢？咁又或者係可能喺長租嘅豁免，你個限期係咪可以延長到唔係9月30號，而係去到出年話個疫情再好啲嘅時候，你都能夠可以放寬多啲，俾啲藝團喺呢個情況裏面可以即係時間共度時間呢？長租上面好似仲喺度討論緊，仲得唔得嘅？但票務已經即係都好似比較上困難少少嘅，因為票務係同另外一個即係 CityLine 另外一個嘅機構一齊合作嘅時候，變相有啲嘅費用好似係就未必做得到，但我都希望即係再去思考一下啦。處方或者局方都係諗下，究竟有啲咩可以幫到呢啲獨立嘅即係藝團或者藝人佢哋嘅方個場地上面嗰個困難。 係，其實有冇統計過即係疫情會導致咗幾多個一啲演出係取消或者延期？咁當中係涉及可能幾多嘅損失成本？有冇去係咪估算過？ 我就都問緊康文署，佢俾緊個數字我，究竟即係譬如話喺佢哋嘅場地上面有幾多嘅取消啦咁樣樣。咁我有陣時我估算我做我可能我用翻一啲過去藝發局去做一啲嘅即係一啲叫做統計嘅數字，即係佢因為佢都會分門別類地就話表演藝術嘅呢段時間嗰個票房係有個收入係幾多咁樣。咁對唔住，我因為收藏我冇嗰個資料喺度咧。咁我嗰陣時我有嘅估算就譬如話，如果佢響2016-2017年嗰個年度去估計嘅嗰個年份嘅金額係幾多，咁我咪將佢再除，即係同全年嗰個所謂嘅嗰個票房，咁我咪嘗試估算一下如果係由今年嘅二月去到今年嘅六月或者七月甚至八月嘅時候，咁呢啲咁樣月份裏面除翻開會係幾多咯？咁樣樣，你話好實際上估算依家個數字，我就手上就未喺度，咁但我都希望係從住呢啲譬如啲統計嘅啲咁嘅數字去估算翻出嚟咯呢樣嘢。 係，咁都關注埋從業員嘅生計啊。咁其實而家譬如啲劇團啊或者表演藝術嘅團體，佢哋有幾多個員工嘅咧？咁譬如話會唔會話呢段期間真係毫無收入咧？咁佢哋呢段期間其實係點樣過活嘅？知唔知道咧？ 其實自由身就一定係好大嘅影響，因為我諗統計到估算啦，我哋差唔多成個即係可能個業界裏面你佔咗有八成，至少八成嘅係自由身嘅工作者啦，包括我自己都係嘅形式去同啲藝團佢哋合作啦。咁你話有全職嘅，可能係某部分，可能係行政啊，或者係好少部分嘅一啲即係藝術創作人員啦。我唔計九大團，佢哋裏面有啲恆常，佢哋自己比較上即係完備啲嗰個即係、就是、人，即係個人員啊、單位等等嘢。但譬如話啲藝團，可能佢哋有啲攞緊年度資助嘅，可能或者係駐場呢個夥伴計劃嘅時候，可能 由可能個規模可能由三至到五個，或者至到七個、八個，或者係十個或以下嘅一個所謂全職啦嚇。咁當然，佢哋亦都要請，可能喺啲 project 上面要揾一啲自由身啊，或者係一啲即係同我哋合作開嘅一啲我哋叫 freelancer 咁一齊幫手去做。咁因為有唔同嘅 project， 咁衍生到佢哋可能都有唔同嘅一啲嘅合作嘅形式咯。最大一個問題第一樣嘢咧，就係當你取消咗佢個演出嘅時候。咁佢可能或者延期啦吓，咁佢哋第一样嘢就係喺嗰段时间里面，因为你个工作未完成或者未开展嘅时候，咁其实就收唔到人工。譬如有啲个工作就可能係你计件数嘅，譬如学校巡回嘅演出，咁我哋都做得学校巡回或者教学，有啲可能真係要你做几多先俾几多。咁我哋过去就係为咗呢啲咁嘅争拗里面呢，或者同嗰啲即係主办单位啊，咁要傾就话啊，可唔可以唔好咁计啊，譬如话你可能譬如话人哋已经做咗几多样嘢，准备咗好多功夫，可唔可以先喺呢方面去着量去處理咗先啦，又或者將佢轉咗做唔同嘅形式啦。因為譬如入學校，學校唔開嘅時候，我哋都入唔到去做啊嘛。學校又可唔可以用網上學生用網上嘅方式去睇個演出？你計翻個人數形式上面轉變得到嘅得唔得咧？咁都糾纏咗一段時間，咁有啲亦都可以接受咁做，有啲就唔得。咁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好多譬如話做舞台技術嗰方面嘅設計師後台工作人員啊，或者一啲即係技師。个问题就是当我冇得去入台做演出嘅时候呢，咁佢哋係要入台，佢哋嗰陣时先有得开，即係有工作嘛。咁如果入唔到个台嘅时候，就连呢个工作做唔到，就算我即係转入网上，其实佢都未必有得参与。咁有陣时就会出现咗呢个情况。咁所以场地开放返或者场地俾到我哋去做一啲嘢嘅时候呢，呢个係对我哋嚟讲係一个好重要嘅，就整体上面係一个帮助嚟嘅。 Okay. 好啊，唔该晒李俊良，多谢你啊。李俊亮咧就系香港艺术发展局嘅委员，系属于戏剧组嘅主席嚟噶。大家有咩意见呢？欢迎大家继续打嚟187231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How do we say up 得就 up in English?即是呢人哋讲嘢好多废话或者讲大话咁样。咁我哋呢可以点样话人呢？咁当然英文呢我哋有好多比较粗俗嘅表达方式，例如可能一啲牲口嘅排泄物咁嗰啲东西啦。咁但萧叔呢就唔喺呢个节目里面讲，费事影响萧叔嘅形象啦。如果斯文少少我哋可以点讲呢？我哋可以用两个字 ,ok? 一个字我哋可以用 rubbish,r-u-b-b-i-s-h,ok? That's rubbish,ok? 都粗粗地㗎啦，即係唔係粗俗，但係就有少少唔禮貌㗎 ,ok? That's rubbish,ok? 你可以话 what a load of rubbish,ok? 即係哇，即係完全係废话连篇㗎咁样 ,ok? 讲得就讲 ,up 得就 up。另外一个字我哋可以用呢，就係 nonsense,n-o-n-s-e-n-s-e。咁我哋话 what?Utter nonsense 就是完全是废话来的。Okay, or we can say, you're talking nonsense, mate. You're talking nonsense. 咁呢亦都是差不多的意思。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傾緊嘅咧，就係政府係逐步放寬一啲嘅社交距離措施啊！大家點睇咧？電話18723111，電話旁邊有聽眾鄧先生喺度，鄧先生你好， 係你好你好， 你好請講啊！ 我想首先講講咧，就係麻雀天狗館嘅問題咧，係應該唔可以咁快放鬆住嘅。 點解咧？ 因為地方始終都係人多聚集啦，同埋一個環境亦都唔係話咁。咁清新的地方咯，可以咁讲。 咁可以要求佢哋即系隔开啲嘅每台系嘛？ 咁你而家都冇咩措施话要佢隔开几多啊？或者有个好实质嘅咩？ 有嘅有嘅，即系有1.5米距离啦吓。 冇可能嘅、 你觉得做唔到啊？ 做唔到，食屎啊！勉強都話背對背，咁你麻將係四個人噶嘛，天狗係四個人噶嘛，咁有冇可能天狗館可以有1.5米咁多距離啫？唔該請你哋啲官員去一去實際環境睇睇，有冇可能先？ 嗯， 可能先至好去俾佢去。 嗯，吓，明白啊，邓先生嘅意见啦，咁就关注到麻雀馆啊，即系一啲场所咧，究竟系咪真系做到一啲嘅社交距离措施咧？吓，咁我哋继续请嚟另一个行业啦，就系咧香港派对场地协会嘅会长林汉贤啊，林汉贤你好。 Hello， 你好啊，主持你好。 系今日政府就系公布咗星期五会放宽部分嘅行业重开啦，不过就未包括你哋派对房间、嗯，有咩嘅反应啊？ 其实由头到尾咧，我哋都想有样嘢去问翻啊政府嗰边嘅，因为今日咧听到啊徐英伟局长咧喺电视直播嘅时候咧讲咗咧一句咧，佢话佢哋一向都有同唔同表列处所嘅业界咧去做一个紧密嘅联系沟通，或者通知啊知会啊，或者大家定期会去检讨翻几时系即系配合翻重开啦。但我想问咧，其实佢讲緊嘅系一啲边啲嘅行业咧，系咪讲緊系，因为我据我理解咧，佢讲咧系大部分咯，但系由头到尾咧，我哋业界咧由第一轮3月28到5月28停我哋嘅时候啦，而家第二轮啦，其实由头到尾咧都冇联络过我哋业界，政府系由头到尾都系冇，直头连单方面知会都冇。咁呢样嘢咧，我觉得佢对我哋业界系好唔尊重，而因为一个唔尊重咧，去唔理解我哋行业个经营模式咧，而去一味封杀咧，或者一刀切咧。我覺得是相對地不公平的，因為我們覺得呢，如果他現在可以重開回某一些行業，因為疫情放緩了，那就考慮到風險的問題的時候呢，但是他又不明白我們其實我們很多事仍然可以配合做到，甚至乎我們自己業界再加辣的時候呢，我不相信我們的風險會比起現在開得分的行業是來得高咯，所以我覺得他們是很不尊重我們業界的。 咁样派对场地咧，咁可能真系啲顾客入到嚟咧，系包咗房、包咗场啦，可能系吓，咁就会食嘢啦，可能会除低口罩啦，咁有咩方法可以防疫之余又开得翻去咧？ 冇錯，其實我哋業界咧自己都有一個共識嘅，好似我哋協會咁啦。其實嚟緊咧，如果真係有得復業咧，我哋都會強烈咧呼籲翻啲會員咧去做翻啲基本上嘅防疫嘅安排啦。例如最基本客人入場嘅時候，必須要同佢量體温啦，同埋我哋係行依個預約制，即係預約做生意咁樣嘅。咁客人嘅我哋會有客人嘅電話同埋客人嘅資料啦。咁基本上，一出現感染的時候咧，即係萬一唔好彩發生咧，我哋都相信越相對啲容易啲，係比起一啲 walk in 嘅生意咧，容易都咁樣追蹤到源頭啊。同埋咧，我哋都會緊密配合翻法例嘅要求啦。譬如佢嚟緊放寬翻嗰個限聚人數係4人啦。其實坊間有好多派對房間咧，都係一啲比較可能係一啲房型設計比較多啲嘅一啲派對房間咁樣，佢哋嘅人數咧未必一定講到話係一定最少10人、20個、30個起嘅。其實好多派對房間都有一啲2人、4人嘅主題嘅，變相咗啦！我相信政府官員對我哋呢啲業務唔係太過了解，又冇同我哋去溝通嘅時候咧，就變咗抹殺咗我哋咯。咁再者，我哋就會提供翻一啲足夠嘅即係消毒嘅用具啊，俾客人去供應啦。咁另外就係喺過場啊，或者收鋪啊，或者客人嚟之前咧，我哋都會去消毒啲遊玩設施啊，甚至乎係個場地咯。咁甚至乎如果有啲客人仍然擔心嘅，我哋個別場地咯，我哋協會都可以即係十分之鼓勵咧。喺呢段期間嘅一啲派對房間咧，暫時先停一停一啲外賣到會嘅服務咯。甚至乎如果有需要禁止客人喺場內進食啊，同埋全程戴足口罩呢樣嘢，我哋如果要配合翻個疫情，我哋相信都可以做到嘅。 嗱，都見到咧，係政府係逐個階段咁去放寬呢啲嘅社交距離措施啦。見到唔同嘅行業都逐步去重開啦，但就未到你哋呢個行業，其實個心情係點樣嘅咧？ 其實都因為由頭到尾，由第一輪3月28到5月28號，佢一貫嘅措施都係咁噶啦，冇了解過我哋嘅行業，甚至乎我頭先所講嘅嘢咧，我哋可以做足嘅時候咧，我睇唔到點解風險係會高過其他行業，我覺得係相對地仲要安全好多添。咁啊唔緊要，咁既然佢係唔了解嘅一味封殺嘅，咁但係咧就變咗其實。当初3月28号到5月28号呢段期间呢，我哋个行业系最早停啦，停得最耐啦，最迟解封啦，同埋嗰个补贴系最少嘅。 嗯，第三波疫情呢，第三波疫情呢，你哋停咗几耐同埋损失几多？ 第三波疫情嘅时候，我哋都系同上次差唔多时期㗎，就嚟长过上一次㗎，上一次足足两个月，今次再多。咁如果上一次佢都系咁样嘅操作嘅时候呢，其实今日嗰个记者会我哋原本都唔抱一个太大嘅心情，因为都担心好似上次咁，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囉。所以我哋基本上都系预咗佢会再继续去停我哋系最后先开得翻嘅一个行业咯，我哋都预咗噶啦，咁样。 有冇见到一啲结业潮啊？ 好，整体上个离场嘅人数系多咗嘅，但你话会唔会因为咁样派对房间嘅数目少咗就唔会？因为有啲系最后嗰步可能会放盘放卖啊，咁有人都有啲投资人会接手嘅咁样。 嗯，好啊，唔该晒你吓，林汉贤，多谢你。林汉贤咧就系香港派对场地协会嘅会长嚟噶，听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税务大楼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断断续续排至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处，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过了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有些龙尾的是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的车龙几长的排到牛头角港铁站，而伟业街近开源道回旋处都是交通繁忙，去油塘方向龙尾九龙湾验车中心。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同埋橙天嘉禾、五大跌幅股份、高雅光学、一照明、新加坡美食控股、中港石油同埋环球战略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34，瑞士法郎0.92，加元1.316，人民币6.842，英镑对美元1.303，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666。港金报17,830元，比上日收市跌20元。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912.64美元，卖出1,913.59美元。港汇指数104.9，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先啦，喺西贡公路嗰边嘅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斜径督路咧，因为有意外，暂时嗰段嘅西贡公路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所以来往方向嘅交通咧都非常之挤塞嘅。去西贡方向龙尾近窝尾，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西贡市中心噶啦。咁啊，塞紧车嘅朋友咧要忍耐一下啦。西贡公路近斜径督路因为有意外啊，暂时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去九龙方向同入去呢个西贡市中心咧，都系交通挤塞嘅。隧道嘅情况啦，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分别去到北角政府合处同埋太古城，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去到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嘅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去沙田咧都系多车啦，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附近。九龙区的路面方面，就是观塘区那边交通就较为繁忙。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裕民坊一路去到九龙湾港铁站都是车多行车缓慢的。而观塘绕道亦都是多车，来往方向都是，尤其是去将军澳那边。去将军澳方向的龙尾就去到九龙湾

裁決啦，同埋量刑嘅決定嘅。咁有啲嘅形容字眼就話，即係佢哋放生暴徒啊，又或者係輕判一啲嘅示威者啊等等。咁亦都有咧，係唔同嘅建制派人士咧喺呢個話題上面咧係加咗一啲嘅意見嘅。咁包括就係早前啦，民建聯兩位嘅立法會議員郭佩凡同埋周浩鼎話收到匿名信，就指控有法官咧喺七月初嘅一個研討會上面咧係講咗啲施壓嘅説話。咁而家咧就係根據住佢哋就話咧，有好多市民都關注住法官嘅判案判決嘅質素，所以佢哋就話咧希望成立呢個監察司法同埋量刑嘅委員會啊。陈志杰点睇咧？ 首先，司法机构喺社会高度撕裂之下，承受嘅压力系越嚟越大嘅。闹司法机构嘅判决就唔净止所谓亲建制阵营嘅，其实一啲亲国抗争派嘅阵营咧，不时都同样对法官嘅判决 系嘅 有所争议。 冇错， 就话量刑太重啊，咁都判啊，咁呢样正正凸显咗司法独立嘅重要性。两边都闹过法官。一边就话要整个委员会去监察佢，另一边就话要将佢个名字推上去国际制裁。如果我哋嘅法官、我哋嘅司法机构喺两边受压之下，冇一个制度保障佢哋，咁我哋司法独立受影响，香港另一个赖以为生嘅制度优势又会再次受到破坏。 吓， 呢个系非常之唔好嘅。 系。其实呢就是而家有关于法官如果真係做出一啲咩个人行为係引起咗大家即可能对于佢嘅判案不公呢係有啲观感上面嘅影响呢係可以投诉㗎。不过呢就係投诉法官嘅个人行为即係、如果佢嘅一啲判决嘅结果又或者佢一啲嘅量刑嘅结果係有人不服嘅话呢是应该呢是循返法律程序去到提出上诉。咁投诉呢是唔可以投诉佢嘅裁决嘅。咁而其实而家法官嘅裁决啊判案啊其实都放晒一啲判案书啊判案理由呢其实都放晒上网页嗰度㗎啦。咁其实都系可以俾公众去到查阅同埋讨论㗎。 呢个正正就系香港司法制度嘅优势。点解唔应该针对法官嘅判决去投诉佢系因为你要上诉嘛。无论法律观点又好，事实观点又好，唔同意咪慢慢上诉，逐级逐级上诉上去咯。亦都屡屡试过系有上级法院反驳下级法院嘅判决，驳回啊，或者要佢重新审理。所以司法机构现在系有制度处理有关量刑同埋判决嘅争议，法律嘅事，法律拗。咁至于你话法官一啲个人嘅行为，咁可能系判决以外嘅事，就由个人行为方面去入手。甚至乎我哋过往都有嘉宾讲过噶，司法机构喺判决系独立嘅，但佢点样使用公帑，公帑是否用得其所，其实都唔系冇网管噶。立法会都有相关委员会去监察佢噶嘛，所以唔能够话司法独大。呢、這个司法独大嘅总结系好粗疏。 其实有关于咧就系监察司法机构嘅一啲建议啊，咁其实咧就系郭佩凡喺六月嘅时候咧。都在立法会问过的。咁当时呢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呢就引述司法机构就讲就话即係其实而家都头先讲啦即係投诉嘅机制呢係而家係有㗎啦。不过呢就係、是、要受有一个好重大嘅原则、就係、是、司法独立呢必须要受到保障同埋尊重啦。咁、而另外呢就係、是、今朝早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呢亦都係被问到呢、這个建制派议员嘅建议啦成立一啲监察司法嘅委员会。咁佢嘅回应就係话呢係一如以往呼吁市民呢要尊重法庭裁决唔好肆意去评论每一件嘅案件。亦都讲到话司法机关嘅司法审判嘅独立咧系至为重要。咁究竟今次呢啲建制派员嘅建议系点样咧？大家同唔同意咧？又会带嚟啲咩嘅影响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齐倾下。电话旁边就请嚟咧其中一位建议嘅议员啦，就系、是、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周浩鼎。周浩鼎你好， 系你好啊， 你好两位好，两位好，大家。 不如请你解释下你哋嗰个嘅监察司法嘅委员会嘅一啲建议系点解会咁做咧？ 不如咁讲先嗱，其实呢就第一我都先回应少少呢就係话嗱司法独立我哋当然係绝对係尊重嘅、不过都要搞清楚呢就係话我哋喺法庭出咗我哋唔係喺法庭 審緊嗰件案嘅時候咧，表達任何嘅意見。大家要知道咧，就係法庭審緊嘅時候，我哋一定係要俾翻佢一個佢自己嘅獨立嘅判決，亦都唔受任何嘅影響。反而咧，就係判決出咗嚟之後啦，其實就算係作為法律界嘅人士咧，就住一啲嘅案嘅判決，係就住一啲法律嘅觀點，有啲嘅爭辯啦，有啲嘅意見去表達咧，就唔係話唔可以嘅。咁嗱，我亦都喺度指出咧，就係話而家其實我哋最近咧亦都有提及過，就係咧就住呢個量刑啊，就住量刑咧，會唔會考慮參考英國嘅方式去成立一個量刑委員會，即係 sentencing council。容許我喺度咧係講展述少少呢個概念，因為亦都唔係話我個人去發明嘅，不過呢個亦都係參考翻英國嘅做法啫。嗱，呢個 sentencing council 咧量刑委員會咧，其實就喺2010年嘅時候咧就正式成立。其實佢之前嘅前身咧就係 sentencing guidelines council。咁但係唔好理啦，總之就係2010年咧就正式係納入咗，就成為咗一個嘅正式嘅一個嘅機構去處理。咁呢個量刑委員會咧嘅成立咧，亦都係針對翻就係話過去咧，其實喺英國有一啲嘅案件，法庭就算係判決之後咧，都受到好多公眾有時會質疑，究竟佢嘅公正性啦、中立性啦，或者有啲人覺得嗰個量刑究竟是否係恰當啦？法庭有冇真係跟足指引去做咧？是否令到公眾係完全信服咧？咁樣咁，所以咧佢就為咗要達到一個比較一致，同令到公眾咧係能夠更加可以被說服、更加一致咧，咁就成立咗呢個量刑委員會。咁呢個量刑委員會咧，其實佢嘅成員咧就包括一啲法律界嘅人士啦。可以係一啲嘅法官啦，甚至有一啲嘅非法律界嘅人士咧，都係喺呢個委員會裏面嘅，咁咧就組成。咁呢個委員會咧，當佢哋咧就會不時咁就住一啲唔同嘅刑事嘅控罪咧，嗰個量刑咧，去做一啲嘅檢討，咁然後咧就產生一啲新嘅指引出嚟。嗱，我喺度咧想講一講咧，就係話過去咧，我哋香港其實喺呢段時間審咗咁多黑暴嘅案件咧，我哋不時有見到有公眾係質疑到會唔會有啲好嚴重嘅黑暴嘅案件，但係判出嚟嘅量刑咧睇嚟就過輕，甚至乎咧俾一啲公眾嘅印象咧就覺得是否量刑過輕係會令到人哋會錯覺認為其實你去做違法抗爭咧就冇乜代價，咁啊變相咧就鼓吹嗰個違法抗爭。嗱呢樣嘢咧都喺公眾嘅，如果公眾一旦有個好強烈嘅觀感而係繼續長此下去咧，都會損害到我哋嗰個法治嘅。其實而家當然我聽到兩位主持都有展述啦。公道講，而家法庭當然係會由法庭去頒布嘅一啲量刑指引，當然係有嘅嚇。不過咧，我都想喺度指出咧，就係好多時咧，呢啲量刑指引咧都要透過有啲案件嘅發生咗之後咧，然之後可能比如舉個例。律政司嗰方面就住個刑期咧，量刑係唔同意，然後佢產生去做覆檢或者上訴，咁樣先再上去上級嘅法庭咧，先可能會更改或者頒布一個全新嘅量刑指引嘅。如果我舉一個例子俾大家聽，就係2014年嘅時候咧，黃之鋒衝擊公民廣場嗰單案咧就好最容易講啦，因為嗰單案咧當初判出嚟嘅時候咧係冇一個監禁嘅刑罰。咁大律政司當時係認為唔同意啦，即係亦都認為呢個量刑係過輕，會鼓吹一啲違法嘅抗爭，所以一路咧就覆檢同上訴。嗱，最後咧去到終審法院嘅層面咧，係頒布咗全新嘅量刑指引。咁結果咧，其實當事人咧都被判，最後總之佢都坐咗四個半月監嘅。咁但係經歷咗呢個過程咧，大家知道咧都係經年嘅，唔係話好快速就會做到。咁相反咧，而家呢個量刑委員會咧，根據呢個英國嘅經驗咧，佢哋可以不時咁就住一啲嘅控罪咧，去做一啲量刑嘅檢討。檢討咗個量刑之後咧，有咗個新嘅指引出嚟咧，就法庭就會按照呢、這個，因為佢哋亦都係根據英國嘅一條法例咧，產生呢個量刑委員會。咁所以咧，法庭亦都要跟足呢个指示去做。而咧，我哋见到咧，其实喺呢个量刑委员会 （Sentencing Council） 咧做出嚟嘅嗰个一啲嘅例子，例如话就住普通袭击佢嘅一个嘅控罪里面嚟讲，点样嘅量刑咧，佢会分咗 高中低嗰個嘅嚴重性，然後每一個程度牽涉啲乜嘢嘅因素去考慮，有啲咩係加刑嘅理由，有啲乜嘢係減刑嘅理由呢，佢完全全部列曬出嚟，然後再用一個表列嘅形式呢去講曬嗰個大概個判刑嘅安排。咁其實呢，如果一般人嚟講呢，睇呢嗰個指引呢，你都會覺得係好清晰同埋好易明白嘅。咁、okay. 其實如果做咗呢樣嘢嘅時候呢，就其實就令到大家公眾呢就更加容易明白咁解嘅啫。咁其實喺司法機構嚟講，我又覺得不妨考慮一下用呢個方式去處理呢，咁就令到大家都一清二楚，咁又少啲爭拗，而且亦都咁講啦，讓到法庭呢可以即係更加一致咁去處理嗰啲量刑嘅安排，就唔會出現我哋而家見到嗰啲嘅情況囉。其實呢個都係一個、okay. 即係我哋認為可以去考慮嘅一個諗法嘅做法嚟嘅啫。 OK， 嗱，周浩鼎都同你討論一下啦。因為其實首先咧，就係如果大家係見到法官個判案同埋量刑係覺得唔同意嘅話，其實咧係訴訟雙方都可以去提出上訴，包括律政司都可以認為，譬如係個判刑係唔合理嘅話，都可以係上訴噶嘛。咁其實而家你頭先都講啦，其實都有啲個案係律政司會上訴複核個刑期啦。咁點解你覺得仍然係需要有一啲其他嘅組織去到監察呢個嘅，或者俾一啲嘅量刑嘅指引呢？而第二就係咧，就係而家法官都有唔同嘅考慮去到量刑啦，即系包括即系，譬如考虑翻唔同嘅因素啊，嗰类罪行系点啊，或者系嗰个嘅被告佢嘅一啲唔同嘅状态啊，佢系咪真系完全系自主咁去，或者系故意咁去做嗰啲嘅罪行啊？咁而同埋呢样嘢咧，系司法机构司法嘅职能嚟嘅，法院独立行使嘅，你觉得系咪真系？而家就需要去到另立一啲嘅机构去到做量刑指引，会唔会俾人个感觉就系你攞走咗司法机构即系独有嘅一个去量刑嘅权力呢？ 我就不同意话会攞走佢司法机构任何权力嘅。其实司法机构嘅权力，佢审案嘅权力依然系绝对系独立，呢个亦都系维持呢个宗旨嘅。咁如果唔维持到呢个宗旨，我相信英国都唔会当时喺2010年就开始有呢个 Sentencing Council 啊。其实咧，我自己就觉得咧，第一解答咗第一个问题就系、是，其实司法机构自己本身都系有权去出呢啲量刑指引嘅。不过咧，喺我哋而家见到嘅情况，可能就系第一。是否能够可以做到一个适时同埋与时并进呢？即系如果话讲真，我哋每日嗰、那个日日个社会个变迁都好快，咁亦都好老实讲，大家知道喺个司法机构嘅安排上面嚟讲，由下级嘅法院一路咁打上去终审法院，往往都可能经年累月嘅情况。咁相反咧，如果喺 Sentencing Council 即系英国呢个做法咧，就系、是、正如我所讲啦，其实佢系不时咧会去就住一啲嘅控罪咧，就去将佢哋嗰个量刑咧去做一个嘅检视。咁佢哋嘅做法就当然就系例如话嗰个委员会自己做咗一啲相关嘅研究，然之后会做一啲公众咨询啦，最后咧就会有个定稿。咁如果做完出嚟之后咧，咁就俾法院咧可以去跟从啦。咁其实咧呢一个嘅做法咧，我应该咁讲，就可以因应一啲控罪，或者能够可以与时并进咁去解决一啲控罪上面嘅量刑嘅问题咧，我相信会比较主动同比较快速嘅，应该讲就比较适时啦。咁如果你话，司法機構佢能夠可以做到，比如話舉個例，佢能夠由終審法院嘅層面去能夠自己去再出多一啲呢啲嘅適時嘅指引，咁當然就解決咗我哋講嗰個問題嘅。咁亦都咁講啦，即係如果你話係做到呢樣嘢嘅，咁當然又有機會可以釋除到一啲呢方面嘅疑難。咁但係我哋目前又未係好見到呢種情況嘅發生，亦都咁講啦，即係我哋睇到嘅而家嘅情況咧，就係話，喺嗰個法院嘅判決裏面的，而且各位判案裏面咧，係有一啲嘅量刑嘅原則講清楚，例如話過去有啲相類似嘅案，佢會講清楚一啲考慮嘅原因啊因素，其實都有。但係咧，相比起呢種量刑委員會，佢俾得一個咁清晰嘅，即係咁清晰嘅、咁仔細一個嘅分工或者個表列嘅做法嚟講咧，就可能，稍微嚟讲就可能量刑委员会咧会仲更加清晰一啲，咁所以我都系提出呢个观点俾大家去参考同埋考虑。但我哋嘅宗旨都系嗰句啦，司法独立我哋一定系尊重嘅。咁不过咧，我哋只系意思讲咧，就系、是、如果系一啲 我哋讲举例量刑嘅情况里面，如果一个长时间令人哋觉得量刑过轻，对于一啲严重罪行都唔能够反映一个有阻吓性嘅情况呢，可能亦都会损害到大家对司法机构嗰个嘅公正性嘅睇法啊，咁样嘅。咁我哋都希望维护返呢方面嘅声誉嘛。咁所以而家就係諗一啲新嘅方法呢去出嚟俾大家去考虑睇下点样去处理嘅啫，其实。 咁啊，周浩鼎都觉得啱嘅。有时司法机构呢一级级审讯都好慢。因为一个判决对一个人呢是 好 重要啊，周浩鼎。一个判决就算伤人罪、暴动罪、任何条罪名，点解个判刑有差异，是因为单单案件都唔一样。所以我哋先要俾法官呢个独立去量刑嘅能力。就算做慢啲，但宁愿做慢啲，等每一级法院厘清事实观点，去到上诉庭就是针对法律观点，咁样个量刑指引由上级法院颁布落去呢，先至系有一个比较高啲嘅认受性。呢、这个委员会当然啦，吓咁就系一个可能比较系比较倾向一刀切，就算唔系一刀切嚟讲咧，都比较所谓标准化吓。某啲嘅罪行可能就个量刑就唔好相差太多啦。但咁会唔会照顾唔到每个案件唔同嘅情况呢？就算伤人罪都系有唔同嘅情况噶嘛。有啲系真系要同情，所谓嘅放生；有啲就唔得啦，真系好可恶。个个案件都唔一样，用个委员会划一去做，恰唔恰当嘅呢？ 咁其實呢，佢如果喺量刑委員會喺英國個 Sentencing Council 嘅做法呢，佢正正就係列出咗、舉列咗某一啲嘅因素呢，法庭需要有個列表俾佢考慮，究竟有邊啲嘅即係嗰個發生嘅案情裏面有冇包含呢啲嘅因素。例如話舉個例，即係我就以普通襲擊咁為例啦，即係如果有啲情況呢佢係會加刑嘅，例如話舉個例佢列咗出嚟嘅，好明顯嘅有個因素就係例如佢係因為一啲歧視性嘅動機去進行呢一個普通襲擊嘅，係帶有係因為一種歧視性嘅 discrimination 嘅目的去做嘅，呢啲會加刑嘅。即係其實我只係舉例俾大家聽，就係話咧，量刑委員會咧，佢哋審理嘅呢、這個審視咗呢個成個嘅量刑安排咧，佢就會列清楚曬俾你睇邊啲嘅因素。喺一個案件裏面有冇發生呢啲因素呢，佢係逐個格逐個格咁去 tick 嘅。咁即係其實用咁嘅方式呢，就意思講就俾大家更加清晰咁解嘅啫。咁當然即係我都要再三強調啦，而家呢個量刑委員會呢，由佢去炒一碟餸，即係開初做咗一啲嘅研究，然之後去到最後呢，嗰碟餸炒出嚟呢，佢都經過咗仔細嘅研究同埋有啲公眾諮詢喺裏面嘅。咁佢嘅成員呢，再三講呢、這個量刑委員會呢，佢會係有一啲法律界嘅人士啦，有法官喺裏面啦，亦都有一啲非法律界嘅人士呢去組成呢個委員會，其實就係希望呢係掌握到一啲唔同嘅專業領域嗰個嘅諗法喺裏面，然後去炒嗰條餸，其實係咁嘅意思嘅啫。咁我相信都係保障到嗰個被告人嘅。 明白，明白。周浩鼎啦，多謝你嚇， 多謝你。 周浩鼎咧就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 疫鬥爭取得重大戰略成果，充分展現中共領導顯著優勢和負責任大國的治國擔當，極大增強全國自信心和凝聚力。他又說，重大危機面前並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任何自私自利、教禍他人、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做法，不僅會對本國和本國人民造成傷害，而且會對世界各國人民帶來傷害。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明天早上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喺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斜经督路嘅意外清咗场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而家来回方向仲系相当之挤塞噶，龙尾分别喺普通道近西贡市中心，同埋清水湾道近嘉林别墅。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排队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近住彩虹村对出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去荃湾方向龙尾就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在天马苑，海业街去油塘方向近骏业街仍然是交通繁忙，龙尾在九龙湾验车中心，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慢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车多繁忙，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和青沙公路接近美田路。另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加龙村那段车多繁忙的，龙尾在浪翠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行人桥底去深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 CEO 对话2020，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科技园公司主席查艺超博士。 其实伯乐的 Opposite Side 可能是激发了你去做一些更加正面的事，他在他眼中可能他是想着拿你着数或者害你，但原来是激发了你去做一些更加有爆发性的事。 与 CEO 对话2020，壮志高飞， 星期日下午2-4，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傍晚5-6，港台电视31播出。 第二期保就业计划8月31日至9月13日接受申请，工资补贴要全数用来出粮，雇主要承诺在补贴期不会裁员，无论有没有申请过第一期，只要雇主在3月底前有强积金户口又有帮雇员供款，就可以上网申请。在3月底前有自雇人士强积金户口又未拿过资助的人士亦可以申请。保就业计划与你共度时间，详情浏览 ess.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陈志杰。 自由风，自由风。而家倾倾嘅咧就系近期一啲嘅反修例运动嘅案件咧，系嗰个嘅法官嘅判案啊，同埋系量刑咧，都引起社会嘅关注啦。头先就话有啲嘅建制派人士就提出咧，就系成立一啲嘅量刑委员会啊，吓。咁睇翻咧，而家香港系主要系由法官去到量刑啦，又或者咧系上诉法庭咧都会就住一啲嘅罪行吓，例如系一啲贩运危险药物嘅案件咧，咁上诉庭咧系会订立一啲嘅量刑指引嘅。咁至於阿周浩鼎頭先嘅建議咧，就係關於英國嘅量刑委員會咧。咁究竟呢個委員會係咩人組成嘅咧？咁其實咧就係有兩種唔同嘅人嘅，一啲咧就係司法人員，一啲咧就係非司法人員。咁司法人員咧係要由佢哋嘅最高法院院長任命，並且咧就經由法務大臣同意。係咁，嗰啲嘅法官咧，佢包括上訴院法官啊，唔同等級嘅法官咁。至於非司法職位咧，就係由法務大臣任命，由經由翻咧，呢個最高法院嘅院長同意，咁即係話咧，其實所有嘅委員咧，都係要由咧最高法院院長同埋咧法務大臣咧互相去入提名同埋同意嘅。咁乜嘢係非司法職位咧？咁包括一啲可能係有刑事辯護啦、刑事控訴啦、係警察啦、量刑政策、司法行政啦等等呢啲背景嘅人士咧，去到出任嘅。咁同埋咧，都睇翻呢個嘅量刑委員會咧。 係需要向翻英國國會負責嘅嚇。咁同埋咧，佢哋去制定一啲嘅量刑嘅指引嘅時候咧，係要經過廣泛嘅公眾諮詢嘅嚇。咁、當然咧，政府都可能會喺呢、這個諮詢嘅階段咧，會俾一個量刑嘅意見啦。咁所以咧，你見到係無論係任命啦，以至係草擬呢啲嘅量刑指引嘅過程咧，都非常之嚴密嚇。 首先，我哋見到喺英國嘅案例裏邊咧。司法机构是非常之有参与在里面的这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角色就是司法机构和其他司法程序的持份者一个沟通的桥梁，就住刑期呢去作出一些指引，绝对是有一个参与的司法机构。但我们要注意，近排就讨论香港是不是三权分立或者三权的分工。英国是行西敏子制，即是国会制。简单来讲，所有的组织最终都要向国会负责。咁头先我哋都倾过啦，呢、這个委员会最后都要向国会，即系人民嘅代表负责嘅。法务大臣自己咧都系国会议员嚟嘅，系选出嚟。咁英国啲大臣都系自己议员嚟嘅，都系。咁所以英国里边咧就系由国会作为人民代表咧，最后监察公权力嘅使用，包括呢一个嘅量刑委员会。不如大家幻想一下，如果喺香港会点样？按照翻英国嘅例子，英国呢个委员会就喺律政司下面啦。咁啊，司法机构参与几多？咁到时就依家都唔清楚嘅系。但呢、這个委员会如果系从属于律政司嘅话，点独立都好，律政司最后咧就向行政长官负责，而行政长官就向中央政府负责。简单嚟讲，我哋系唔可能想象我哋嘅立法会会好似英国嘅国会咁样有一个。监督权喺里边咧，去代表人民睇住呢个委员会可唔可以咧恰如其分咁运作？咁呢个就系我哋应唔应该将英国，就算系英国一个普通法国家嘅嘢，咁样移植过嚟香港嘅体制里边咧？咁呢个可以大家谂谂。 仲有就係有冇一個必須性嘅問題啦，即係褪後翻多一步啦，即係而家見到頭先講咗，即係香港同埋英國嗰方面嘅量刑嘅方法係點啦？咁褪後一步又諗，其實香港有冇一個需要去到跟隨英國呢個方法做呢個量刑委員會呢？因為其實頭先都講啦，咁有議員都喺六月嘅時候立法會問過呢個問題㗎啦。咁當時咧就係阿張建宗就引述司法機構就講，就係話咧量刑係一項司法職能，係由法院獨立行使，亦都係法院專有嘅職能嚟。咁而咧就系、是、法律学者张达明咧，其实都喺接受访问嘅时候都讲到话，其实咧就系、是如果系做咗一个量刑指引，咁就即系正如头先阿陈志杰嘅问题都所讲啦，咁其实咧就好难俾法官咧就再去就住嗰个案情，包括即系譬如一啲被告嘅一啲唔同嘅状况啊，或者嗰个案嘅特殊情况咧，去到做一个即系量刑嘅一个考虑。咁一个咁样嘅可能比较系僵化嘅一个量刑指引，又系咪对于香港嚟讲系大家去接受或者支持嘅咧？呢个都系大家要答嘅问题。我哋电话1872311吓，咁我哋电话旁边咧，请嚟另一位嘉宾啦，就系、是、法律界嘅立法会议员郭荣亨啊，郭荣亨你好， 你好， 好，大家好。 对于建制派议员而家提出话成立，想即系建议成立呢个量刑委员会，你有咩嘅意见 啊？首先咧就系、是大家要明白咧，就系、是、喺香港嚟讲咧，不嬲嗰个嘅传统同做法都系由高等法院或者上诉庭咧，系就住一啲判刑嘅指引咧。是定下一些所謂的標準的。那這些 是啊，郭榮亨的電話可能接收有些問題，那我們或者之後再嘗試去聯絡他。那剛才都講了，就是這個的法官啊，去到判案咧嘅量刑咧，其實他自己會考慮不同的因素啦。咁根據之前的回覆咧。判罰咧就要考慮翻呢個嘅懲罰、阻嚇、預防、更生唔同嘅目的啦，以及咧就係嗰個罪行咧係咪猖獗啊，或者係咪達到社會關注嘅一啲問題嚇。我哋揾翻阿郭榮亨出嚟先，郭榮亨， 係 唔好意思啊， 係唔好意思，請你講多次。 首先咧，我想講嘅就係其實不嬲香港個法院啦，由高等法院或者上訴法庭咧都會係判一啲量刑嘅指引嘅，咁所以你話係咪有需要呢一個成立呢一個所謂 sentencing council 啦？我覺得係冇嘅，尤其是喺香港而家咁嘅政治環境底下啦，成立咗個咁樣嘅委員會咧，就等於係即係徵曬嗰啲建制派嗰啲人咧入去啦，跟住就所有嘢都係政治考慮，跟住就出一啲有政治考慮 嘅一啲所謂指引去教或者指導嗰啲法官點樣做嘢，呢個係對香港嘅司法獨立係將會造成一個極大嘅破壞。咁所以根本上係唔可以照搬，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頭先我所講嘅，就係而家不嬲係由法庭自己去出呢啲咁樣嘅量刑指引嘅，其實係由香港係有 sentencing guidelines 係由法院自己做的。而過去我哋同首席大法官或者其他嘅高等法院嘅法官，我哋有交流嘅時候咧，從來冇人講過話覺得呢啲指引係唔足夠，或者而家嘅做法有啲咩問題。如果有人對於嗰個判決係不滿嘅，從來你都係第一睇佢嗰個原因，第二就係會有一個上訴機制，由上訴庭或者終審法院去判究竟嗰啲量刑 點係 恰當。咁所以我唔睇唔到點解需要有啲咁樣嘅新嘅。所謂措施出嚟咯， 係咁頭先周浩鼎都講到啦，咁其實或者我哋頭先都講到啦，呢、這個英國嗰方面嘅量刑委員會咧，咁係有唔同嘅法官啦，同埋都有法律背景嘅人士咧去到組成嘅，咁兼且咧有經過最高法院嘅院長啊，同埋咧就係法務大臣咧就互相去到任命同埋同意啦，咁同埋即係嗰個量刑都要經過廣泛諮詢嘅，咁如果香港真係做到曬即係英國呢啲嘅要求同埋程序嘅話，係咪都可以考慮呢？ 嗱，我覺得首先唔好再呃自己，將香港去同一啲自由民主嘅國家去相比。我哋唔好再跌入去呢啲所謂咁樣嘅對稱，因為香港根本上已經係失去咗我哋好多嘅核心價值，而亦都唔可以將我哋同好似其他英國啊或者加拿大、澳洲等等嘅國家去相比咧，呢個完全唔恰當。頭先我都講咗，就係如果而家咁嘅政治氛圍底下，你成立一個咁樣嘅量刑委員會啦，政府只會係委任曬所有建制派嗰啲人入去，跟住所有嘅考慮都有政治化，咁就等於係有一個政治嘅判斷嘅委員會啦，去指揮啲法官點做嘢，呢個係不能夠想象，亦都唔可以喺香港發生。 你點樣理解而家建制派議員嘅一啲建議呢？因為即係近期都見到唔少嘅親建制嘅媒體咧，去到批評翻一啲法官嘅判案嘅決定啦。咁以至到而家 最近見到咧，就係民建聯，尤其是咧係有系統 systematically 咁樣咧，係去批評唔單止一個法官，係一班佢哋認為係佢哋認為是不能夠接受的一班法官，甚至是整個司法機關是有系統地去批評。這個呢是大家都見到的，又說什麼拎啲匿名信出來啊，又說啲法官為什麼喂批評完他之後他還升了職的，為什麼這個有沒有搞錯。司法機關裡面的任命用人是如何怎樣調配法官呢？這個是司法機關自己應該有獨立完全獨立的一個決定在這裡。司法獨立嘅其中一個原則就係咁樣，所以係唔輪到啲人咧喺外邊係指指點點。當然，大家都有時對法官嘅判詞咧係唔滿意嘅。你作一個理性嘅批評，我覺得呢個完全係唔會影響法治嘅。但係你去作啲嘢出嚟，你去話法庭有咩秘密會議，跟住又上面有指令落嚟，叫啲法官一定要放人啊等等呢啲咧，呢啲係第一。司法機關都講咗係冇啲咁樣嘅事件發生，亦都咧係唔好亂咁作啲嘢出嚟咧，係去破壞司法機關嘅形象。 咁而家即係都有議員咧就去信咗立法會嘅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咧，咁就要求司法機構咧就再就住嗰個嘅研討會言論風嗰個疑雲啊，去作出解釋啊。你點樣睇呢件事件？ 我哋司法事務委員會咧，我亦都會去信咧，就係關注最近呢、這個有人，尤其是左媒或者係民建聯咧，係有系統咁樣去批評一啲佢哋不能夠接受，佢哋認為不能夠接受嘅法官啦。咁我都會跟進呢件事嘅。咁司法機關從來咧都嚟呢一個司法事務委員會去解釋，如果你對法官係有咩投訴嘅，你係可以循呢一個正當嘅渠道，透過司法機關本身有嘅投訴機制去投訴佢咯，或者你係睇上訴庭會唔會去推翻佢嗰個嘅判決咯，咁就係咁樣噶嘛。咁所以你其實你叫司法機關嚟，佢都係講翻呢啲咁樣嘅嘢俾你聽，而我相信佢亦都會係重複翻就係嗰個所謂匿名信裏面嗰啲咩開會叫人點樣判，我相信佢都會係即係講翻個事實出嚟。 好啊，多謝曬郭榮亨，多謝你嚇。 郭榮亨咧就係法律界嘅立法會議員嚟噶。我哋電話18723111都聽聽聽眾有咩嘅睇法啦。電話旁邊有聽眾陳先生喺度，陳生你好， 係你好，你好， 係請講。 係，我想講講其實公唔公平呢樣嘢咧，其實周浩鼎就真係冇乜資格講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佢喺 UGL 事件嗰個態度係唔係企喺中立嘅。咁呢樣第一樣嘢啦，再講講我哋個律政司，基本上而家好多案件擺到明就係要去要去審嘅，但係佢係公然去干預，係唔俾法庭去處理啲案件。咁呢個所以大家都知道，根本而家嗰個公平性，大家都知道係存在好大嘅問題嘅。 嗯， 再講就係佢講嗰啲委員點樣揀啊？咁其實最終其實頭先都我相信啲嘉賓都講咗，根本上佢就係揾。可能是特首委任或者是找一些人去指定一些人，那这些人就当然就是站在某个立场啦，那所以就会知道即是他们根本其实做的事就根本就是想损害香港现在仅有的司法独立和公平性。 OK， 好啊，多谢晒陈先生吓。咁啊，陈先生头先都提出咗一啲嘅事件啦，包括系律政司就住一啲比较争议嘅事件咧，系最终系撤销控罪嘅。咁所以都令到如果将来真系需要，真系正如建制派嘅建议啦，咁真系要成立咩委员会嘅话咧，佢哋市民会唔会真系信任律政司嘅啲委任咧？呢、這个就成为咗啲争议啦，系咪咧？ 系啊，其实呢、這个司法机构，我哋头先都讲过，压力唔止来自建制派嘅。其实另外一边比较同情社运抗争的群体都是一样闹紧法官，一样话法官不公平，一样话要将法官的名字推出去国际社会制裁咁样喺度系。正正是因为咁风雨飘摇，各方面都尝试向司法机构施加压力，我哋先更加要去保障司法机构的独立，唔好受压力所阻去审案。喺呢个关键位更加尤其重要。 好，仲有咧，胡先生喺电话旁边。胡先生你好。 啊，你好啊，主持人。 你好，请 讲。 我觉得咧，即系近期呢、這个周浩鼎啊，郭佩凡咧，乱咁攻击嘅呢啲法官咧，系好起晒泡啊。不，如果佢有理据啊，譬如话何俊尧啊、沈啊、嗰、那个区员啊、仇许恩咧，如果律政司去上诉啊嘛，点解律政司去上诉啊？佢直接攻击法官，而律政司都唔上诉，即系。律政司都 buy 呢個咩啦？法官所講嘅嘢啦，啊！另外咧就話佢成立話要成立嗰個咩委員會咧？喂，而家你都知道，成個立法會咧都係禮崩樂壞嘅，啊！同埋即係已經由呢、這個嗰啲即係好少認受性嘅啲啊嗰啲功能組別嘅人壟斷啊一半嘅議席啊，咁點會有一個公平公正嘅委員會去成立？你睇下。所有特首委任嗰啲其他咩委员嗰啲，全部都系嗰啲保皇党嘅人嚟嘅。点会有嗰啲吓？即系泛民嗰边嘅声音咧，话即系代表真正市民、普罗市民嘅声音啊。所以呢个今日绝对系根本唔系香英国嗰边啊，系全民普选噶嘛。嗰啲议员系，又先至跟住嗰个主席，即系由嗰啲嗰个胜利咗，譬如啊保守党啊嗰啲。的 三人 噶嘛，有民意代表香港冇啊嘛。 好啊，多谢胡先生吓。咁佢头先都提出一点就系话，即系其实归根究底啦。咁如果大家唔系唔满意而家法官嘅裁决或者量刑嘅话，其实律政司系可以上诉噶嘛。咁系咪即系提出一点就系、是、有冇需要真系要检讨呢个嘅量刑嘅准则，或者甚至系成立啲量刑委员会去做呢件事咧？其实上诉咪得咯。 这个就是普通法的精神。普通法呢有一个精神就是所谓的连贯性 consistence。为什么要有看案例 去做呢？就是我们希望，或普通法的精神是希望判决在相同类似的案件和处境不要偏差太远，所以才去看案例去做事。但看案例得来呢，亦都不可以抹杀法官因着案情不一样而做一些比较突破的判决的。同一条罪名处境类似，但个人唔同咗，或者社会形势改变咗，可能需要嘅判决系唔一样噶啦。已经普通法正系一种生命力，佢要追求一种嘅所谓 consistency， 即系话连贯性啊，即系大家唔好真系因为呢个官就咁判，嗰个官咁判，唔系。但同时唔可以抹杀法官咧某啲嘅创新唔系会乱嚟啊，而系因为案情唔同、人唔同、社会环境唔同咗， 文化改變咗，咁所以咧個判決都有啲回應社會嘅改變。咁呢個制度喺香港咁多年行之有效，得到國際嘅認同，我都未睇到點解突然之間要去改變。 我呢個話題咧，相信都要繼續討論落去啦。而家休息一陣先，翻嚟咧講一講通識科嚇。 DJ 哥哥，点解你有咁多卡嘅？ 我啲卡咧系明信片嚟嘅。 点解你有咁多 CD 噶？ 哦，都系啲听众咧想听嘅歌嚟噶。 咁 DJ 哥哥， 点解你有咁多问题噶？ 咁你叫咩名啊？你几时做节目啊？ 我叫做张伟基，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深宵十二点至到一点钟。那些年，那些事。 我有几张卡俾你噶，你要记住读啊，唔好唔记得啊。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津贴中学议会主席潘淑娴， 呢段期间我观察到唔少学校彼此分享网上教学嘅成功同埋失败嘅经验。政府应该善用香港独有嘅优质教育基金，创建电子学习嘅新项目，喺硬件、软件同埋电子教材里面提供支援，让香港嘅教育走进电子教学嘅最前端。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有陸宇光同埋今晚嘅評論員陳志傑喺度。陳志傑，我哋講一講咧關於通識科嘅討論啦嚇。咁其實通識科咧就係喺2010年咧就開始成立啦嚇，就叫做俾啲高中學生你去讀咧，咁就去考呢個嘅中學文憑試，咁就成立咗呢個嘅新高中課程啦。咁但係咧呢10年期間咧都真係經歷咗好多唔同嘅爭議同埋討論啦嚇，咁亦都有唔同嘅人咧就係作出一啲唔同嘅建議。咁其實咧，嚟緊咧有一個專責小組咧，已經係就住通識科嘅檢討咧，就係做咗一啲嘅報告。咁即將咧就向教育局咧就會去提交噶啦。咁而喺呢個嘅報告提交嘅前夕咧，就有呢個嘅團結香港基金咧，就喺尋日發表咗一個詳盡嘅關於通識教育嘅科嘅呢個研究同埋報告。咁當中咧指及咧就係通識教育科咧有唔同嘅問題，包括咧就係話佢重文輕理啊，又話佢咧考評嘅方式咧就係唔及時宜啦，唔能夠促進思維能力啦，亦都講到話啲教材咧係缺乏咧有效嘅監管，同埋咧同升學有衝突等等。咁所以咧就作出咗唔少嘅建議。包括咧就系精简个课程内容啦，咁同埋咧就系要求啲教材咧就系要去到送审，同埋咧就系喺个考评嘅等级上面咧就系减少咗，就系唔再系分晒等级啦，即系唔再分一二三四五星星啦，而系咧就系讲合格同埋唔合格，同埋咧升大学咧就都建议咧就系唔使再睇呢个嘅通识科。是几多等级啦，总之合格咧就可以比较升大学啦，都系一个几大刀阔斧嘅一啲建议嚟嘅。阿陈志杰，你又点睇咧？ 如果专业嘅纯粹专业教育嘅角度讨论都未尝不可，但我哋啱啱先发生咗啲事故就唔系好舒服，例如一啲通识教科书嘅字眼咧删改咗，公民抗命唔见咗，三权分立唔出得，喺呢个氛围之下咧就去检讨通识科仲同埋做咁大改革。都真係好難唔政治化去睇呢個事件。 咁其實頭先你講嘅就係因為教育局啦，去年就開始有設立一個專業嘅諮詢服務，咁就俾啲出版社咧，如果係想嘅話，就可以將佢哋嘅通識教科書就交俾教育局去到俾意見。咁所以咧就結果就好多傳媒就發現啦，咁一啲經教育局俾過意見、諮詢過嘅啲通識科教科書就刪除咗呢個嘅三權分立等等嘅字眼啦，亦都引發咗咧香港呢個三權分立嘅討論啦嚇。咁而過去一段時間咧，亦都有唔少嘅人士咧都讲到话啊，会唔会社会出现咗好多嘅纷乱啊？年轻人咧就系走上街头去到示威，甚至做一啲嘅违法嘅暴力嘅抗争，都系一啲嘅通识科，好似系好似俾佢哋一个俾咗佢哋呢啲咁嘅思想啊，去到做啲咁嘅嘢，或者教师教学嘅质素又系咪好？会唔会话荼毒咗啲学生，会令佢哋出嚟上街示威？有好多呢啲咁嘅讨论啊！ 社会运动、社会躁动好难归一。单一因素，尤其是将全部嘢归纳晒做一个学科所产生嘅问题，系更加有问题嘅讲法。 咁所以咧就係而家咧團結香港基金咧就有好多嘅建議咧，就關於通識科嘅。唔知聽緊節目嘅聽眾有冇係教師咧，又或者係屋企有係考文憑試嘅學生，都可以打嚟1872311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政府星期五凌晨起放宽限聚令至到4人，食肆可以4人一台，部分场所可以重开，为期1星期。又预告下阶段会视乎疫情，俾仍然需要关闭嘅酒吧、卡拉 OK 等场所重开。政府解释，重開處所的考慮因素包括業界的預防感染措施、活動的感染風險，例如除低口罩的時間。另外，當局正同11個國家商討落實旅遊氣泡，但涉及各地疫情和檢測安排等，難以講明何時恢復旅遊。本港新增6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3宗是本地感染，其中2宗透過普及檢測發現，另外有少過10宗初步確診個案。大圍交通城群組新增1名清潔工人確診，他本身並沒有病徵，負責整座大廈的清潔工作。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在大圍交通城6樓找到25名緊密接觸者，他們會被送往檢疫中心，當局亦都會在這座樓宇派出400個樣本瓶。經全民檢測發現的2宗新個案，包括1名家庭主婦，他和家人住在屯門安定村，本身沒有病徵，平日會到安定和智樂等街市買餸，暫時未找到感染源頭。另一名患者有2名家人早前確診。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回應人民力量副主席譚德志被捕，表示任何人若果違法，執法部門會採取行動，同言論自由無關。他說批評行政長官肯定不會違反法律上限制言論自由的情景，市民可以放心。林鄭月娥又說香港政治體制以行政主導，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是真理，在過去1個星期越辯越明，希望日後不要再成為炒作的議題。另外，一名12歲女童星期日在有示威者聚集的旺角被警方用膝頭壓住制服，並被票控違反限聚令。一名新巴司機同日在彌敦道響安被捕，又被搜出攜帶士巴拿，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和危險駕駛。被問到如何看警方的行動，林鄭月娥說市民對執法部門的行動有意見可以投訴。司法機構表示，裁判官何俊瑤的調職因應正常運作需要，與他涉及的投訴或者是近期的事件無關。就針對法官處理案件時曾考慮政治因素，司法機構認為指稱空泛，作出評論既不適合亦都不可行。司法機構說收到很多涉及何俊瑤的相同或者類似的投訴，現正按既定機制處理，現時不會評論。何俊瑤7月31日獲暫委為高等法院副司法常務官，任期由本月18日至2021年6月，津貼和酬金將同主任職位相稱。司法機構重申，所有法官必須宣誓，審理案件時不應考慮政治因素，並應避免參與政治組織或政治活動。若果對司法決定有異議，應該按現行機制向法庭提出上訴。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聽日早上雨勢有時較大，同埋有雷暴，氣温介乎26至31度，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随后几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一宗坏车事故先啦，喺龙翔道噶，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支路快线，因为有坏车阻路啊，咁啊龙尾塞到钻石山这个港铁站附近嘅。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支路附近有坏车阻路，快线受阻嘅，咁啊龙尾就去到钻石山港铁站附近。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仲系多车啊，龙尾到嘉华国际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沙福道，龙翔道个龙尾好长啊，去到观塘道嗰边噶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沙田亦都系多车，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而家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都系繁忙啊，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其他一般路面嘅交通情况啦，而家观塘道西行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石里一带咧，亦都系多车嘅，龙尾就去到九龙湾近住德福花园。观塘绕道东行去将军澳方向，主要是去这个将军澳隧道那边啦。咁龙尾排到考明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九龙塘段，亦都仍然是多车嘅，龙尾近亚皆老街。咁新界方面咧，而家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斜径督路一带咧，仲系多车嘅，因为之前嗰度咧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不过咧，而家去西贡方向仲系交通繁忙。屯门公路去元朗加龙村青龙头段就比较多车，之前嗰度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走咗系多车嘅啫。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就仍然系多车，龙尾就分别去到美林村同埋青山公路近住美田路、青沙公路吓。咁啊，工程方面咧，提下大家啦。今晚香港仔隧道有工程嘅，大概系今晚嘅十点去到听朝早上六点钟。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近住收费广场的最左边行车线会临时封闭。安全车速报告有黄泥涌峡道上行法国学校、黄竹坑道葛亮红行人桥底去深水湾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那就路路平安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普及检测情况，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 不是说计划要几长，而是海洋之后有结果的时间，如果能够是压缩到一日之内，这个是比较理想。报告要尽早出，它是在个潜伏期，它阴性，跟着三日之后已经有传染性的，那就变成是会有一个偏差。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曾浩辉医生，为了尽早找出在社区的2019冠状病毒病隐形患者进行隔离治疗，政府推出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提供一次过的免费检测服务，由有医疗或护理训练的人员以咽喉和鼻腔拭子取样做化验。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同心抗疫，请大家踊跃参加这个计划，费用全面。普及检测，为己为人。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陈志杰。 自由风，自由风，这个时间就倾紧通识教育科啊。咁啊，团结香港基金寻日就发表咗一个报告，咁就系讲到话咧，通识科有一啲唔同嘅问题啦，咁所以就作出十几项嘅建议，咁包括咧就系精简课程啦，咁啊取消咗考评嘅等级，变做净系合格同埋唔合格啦，咁同埋咧就系好多唔同嘅一啲，譬如话教材啊，要去到送审啊等等呢啲嘅建议嘅，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1一齐倾下。电话旁边。就请嚟团结香港基金嘅代表啦，就系有团结香港基金嘅教育及青年研究主管郭海杰啊，郭海杰你好， 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嗱，其实咧睇翻你哋个建议咧，即系讲紧话去精简课程啊。考試咧就係唔再設七個等級啦，變咗合格唔合格，同埋入大學咧亦都係唔再睇呢個成績，淨合格就得啦。咁俾人個感覺好似係你哋個研究嘅建議係都想減輕咗咧通識科喺高中課程裡面嘅地位，係咪咧？ 我哋就唔覺得要去減輕呢一科喺高中課程嘅地位嘅，相反，其實我哋都覺得咧，呢一科想要去培育嘅一啲目的啦、價值觀啦，佢想要明辨性嘅思考啦等等呢啲能力咧，其實對於現今嘅青年嚟講係非常之重要嘅一樣嘢啦。咁所以咧，其實佢重要性係喺度，但係而家嗰個課程或者考評嘅安排咧，係不足以去做到呢一啲嘅目標。咁譬如話頭先你提到話課程嗰個精簡嗰度啊，而家嘅課程我哋覺得係太鬆散嘅，即譬如話好簡單舉一個例子，就係話你而家要討論一個新冠病毒嘅議題咁先算啦。咁如果你去連疫苗係乜嘢，連嗰個傳染病係乜嘢都未識，咁你嗰個學生點樣去討論呢個病對社會嘅影響等等咧？咁樣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咁所以我哋想精簡課程咧，就唔係話要減少個課，即個整體嘅課時，而係去增加嗰個深度，可能減少一啲嘅嗰個 topic 嘅一個數量，而係每一個 topic 入面花多啲時間，俾學生有多啲嘅空間去思考、去體驗、去分析咁樣嘅意思。 系咁呢个我谂课程范围咧都可以同教育界去到讨论嘅。咁但系点解你哋会建议系唔再喺考试里面分等级咧？ 系我谂呢个有两个主要嘅原因啦。咁一个咧就系因为我哋认为一啲高层次思考嘅能力咧系好难作一个好精准嘅判断，即系你唔同数学，你计一条数，你一系就识。即係你計到就計到，計唔到就計唔到。咁但係你思考能力，你去點樣去點為止有具備思考能力為止 level four、level five 係咪一定我攞到等級好啲就好啲咧？咁呢度無可避免牽涉評卷上面咧係有一個主觀嘅判斷嘅成分喺度。咁我哋覺得咁變咗，與其是係咁樣，咁倒不如係一個合格不合格嘅 arrangement 會比較合理啦。咁呢個一方面，第二方面咧其實。如果我哋，因為我哋亦都有就住呢個研究去做一個全港嘅教師同埋校長嘅調查啦，咁我哋就發現其實即係喺有表態嘅校長入面都有75%係認為係需要作出改變。咁即係點樣為止作出改變呢？就譬如話有啲人就話要選修啦，有啲人話要pass fail 啦，有啲人話要冇考試啦，等等等等咁樣。咁喺咁雲雲咁多個選項之中，其實咧去合格不合格呢一個嘅做法咧，其實對呢一科嘅喐動咧，或者已經係相對少噶咯。其實因為起碼佢依然係一個必修科啦，所有人都依然要讀啦。咁所以我哋一開始講話佢原本嘅目的，想學生知多啲、識多啲、具備一個思考能力，嗰、那個目的係依然能夠係做得到，而且係應用到喺所有嘅學生嘅身上。 嗯，其实咧过往都有啲嘅通识科老师都会讲翻咧，其实喺改卷嘅时候咧，咁就唔会话系判断个学生个立场咧系啱定错，咁只要咧个学生咧系俾到一啲佢思考嘅过程啦，俾到佢一个逻辑思考嘅过程，佢嘅论点系有一啲嘅理据去到支持咧，咁其实都会俾分佢嘅，咁其实咪正正就系俾到一个好嘅一个考核嘅方法，去让啲学生去到训练佢嘅思辨能力咯。咁其实个考卷去到分等级，即系正正都系可以分辨翻边啲学生可能喺个立论方面啊，个论述方面个能力系比较好啲。咁唔系咁样嘅咩？ 我谂呢个系一个理想嘅想做到嘅嘢嚟，咁但系现实中做唔做到？因为每一个评卷员、每一位老师对于乜嘢为止，嗰个学生系透过佢篇文展现咗思考能力咧，佢心目中自己都有一把尺嘅。每个人嗰把尺未必一样嘅，对于乜嘢为止展现咗思考嘅能力。咁呢度當然佢講就一定係講話啊，即係我係不論立場啊，只要你展現到就得。咁但係當係每一個人心目中咩位置展現到都唔一樣嘅時候咧，咁導致嗰個考評上必然係存在一個差異喺度。咁而呢個係直接地影響到嗰個考評嗰、那個準確性啦，同埋能唔能夠係準確咁樣判辨到學生到底係咪擁有呢一科想佢擁有嘅一啲能力。 系啦，另外咧，建议里边都提到话，通识教科书就要送审啦。唔知道主要要审啲咩咧？系 我谂我哋所讲嘅咧，就系话而家其实教育局都有一个自愿送审嘅，即、就、系、是、一个机制啦，一个专业咨询嘅计划啦。咁但系其实如果我哋见到咧，好多时坊间去有啲评论觉得话有问题嘅，其实就唔单止系教科书嚟嘅，更加系一啲教佢哋附带嘅一啲补充练习啦，等等。咁所以我想将呢一啲都纳入送审嘅范围啦，呢个其一。其二咧就在于一啲网上嘅资料。咁我哋都见到即系好多嘅老师咧都有利用一啲社交媒体啦，作为一个主要嘅素材。我哋个 survey 系见到系四成嘅老师所有啦，咁报刊杂志嗰啲就更加多，咁变咗你嗰个质素就一定有影响嘅。但我哋亦都有一个好现实嘅考虑，就系话你冇可能要求教育局或者政府去逐篇睇噶嘛，即系呢个唔系一个现实嘅做法。但佢可以作为一个优质教材嘅一个提供者，咁就去睇话有啲乜嘢佢哋认为系可以推荐俾老师嘅。咁其实对于老师嚟讲，亦都系一个帮助嚟，因为其实系减省咗佢去网上面周围去揾料去估路应该揾乜嘢嚟教嘅呢一个时间。咁所以我哋认为系有一个有一个积极嘅作用。咁我諗有一點想補充嘅呢，就係其實我哋就冇講過話所有喺課堂出面嘅嘢都必須要審過，咁呢個可能即係坊間有啲媒體會有啲誤會啦咁樣。 但其實即係頭先你都講啦，好多老師都會用教科書嘅，咁其實但同時間呢，就係為咗即係去到緊貼時事啦，又或者同學生有更加闊嘅討論啦，因為其實就算佢考試呢，都可能係出一啲比較係都緊貼時事嘅啲題目㗎嘛，咁、所以老師其實教學期間呢，係的確會用好多嘅報章報道啦、網上嘅資源啦，去到呢係教學嘅。其實你哋建唔建議老師用比较大的比例去到用这些报刊和网上资源去到教学呢？ 我们同意的，因为你一个灵活的通识是真的是需要有一个灵活的教材的嘛，这个是同意的。但是当然有一个我们那个调查就发现 ,87% 的老师是依然去剔了教科书作为一个主要的素材。那似乎这个即係無論係當年教改定還是今日教育局都好想去鼓勵嘅一個狀況，就係、是、大家用少啲教科書，用多啲其他靈活嘅教材，似乎未做到。咁呢個就衍生出一個需求，就係嗰啲教科書依然係好多人用嘅時候咧，就衍生到一個送審嘅需求啦。咁所以其實嗰、那個專業諮詢都係一個面對現實嘅一個做法嚟嘅。 系，咁但系我谂坊间好多嘅忧虑嘅，咁包括即系刚才都提到啦，咁有刚刚嗰次嘅教科书嘅自愿咨询嘅事件咧，咁都系删除咗一啲嘅公民抗命啊，或者系三权分立呢啲字眼咧，都引起咗都唔知教育界啊，系全个社会嘅一啲关注，咁变咗担唔担心，如果真系再将呢、這个教材嘅送审嘅范围再扩大，一啲补充材料都要去送审嘅时候，即系担唔担心社会人士系有忧虑啊？会唔会其实系变咗好多都系官方所认可嘅一啲论述啊、历史嘅版本啊咁而少咗一啲即系教师可以自主去到多角度教学生嘅空间呢？ 我谂一啲个别嘅即系到底乜嘢应该教，乜嘢唔应该教，我哋就好难即系去逐个题目去评论啦。但我哋个研究报告亦都提出一个大嘅原则或者框架咧，就系教嘅内容系需要符合嗰一科嘅目标，就系话如果你要教一样嘢，你要有足够嘅深度去俾老师学生去进行一个足够深度嘅一个议题探究嘅一个过程啦。咁呢个系个大原则嚟嘅。咁所以你话应唔应该去审核一啲资料呢？咁样咁最起码其实呢度唔系一个政治嘅议题嚟，而系你本身就需要去确保嗰啲嘅资料系有佢嘅真确性喺度，咁先至能够去确保用佢嘅老师同埋学生系能够有所得益咯。 好啊，唔该晒你啊，多谢你。刚才接受访问的是郭海杰，他是团结香港基金教育及青年研究主管来的。我们电话1872311都听听听众的意见先好吗？有杨先生在电话旁边。 喂，你好。 是你好，两位主持好。是听听到？ 听到。听到。 我是其实很赞成是将这个通识科呢 係即係唔需要係同其他科一樣咁樣係即係將佢 grade 咗咁樣由即係去到五星星啊咁樣嘅。咁甚至乎咧係我直頭係認為咧即係通識科其實未必係需要獨立成科咯。咁應該係即係學生咧係應該擺多啲時間咧喺其他嘅本科上面咧係即係嚟到學習嘅。咁而深入咧係多啲呢個通識嘅元素咧，即係原來係加落去咁樣就已經可以啦。 嗯，咁但系即系当初啦，进行呢个教育改革咧，咁或者系设立呢个通识科，其实都好多嘅即系啲目标嘅教育嘅目标嘅，包括即系培养个学生去到独立思考啊，自己去学习啊，以至到去到有啲嘅公民嘅意识啊，同埋即系欣赏唔同嘅一啲多元嘅一啲观点啊，咁样。咁其实呢个科目系当时嚟讲系真系好重要噶，亦都系大家都同意先至去设立嘅一个科目嚟噶吓。 系，但系咧就即系去到咁多年以嚟咧，即系我觉得系已经开始变咗质咯。即系以我即系两个女嘅例子嚟到讲啦，咁佢其实我两个女咧，其实佢喺通识上面咧都系攞五星星嘅。 嗯。 咁但系咧就我其实发觉咧，佢哋已经系即系已经系去到掌握到咧，即系已经当系一个工作一个操练啊。咁其实佢系即系大家可以发觉咧。即係其實而家發展到咁嘅階段嘅時候咧，好多學生咧其實已經係去到咧，係即係揾一個方法咧，係為求達到係高分。即係其實佢唔係話係即係喺一個學習上面咧，係嚟到去係去擴闊自己，而係為咗達到高分而就去即係當係一個工作咁樣樣咯。咁我以香港而家即係佢嘅情況，即係好多我就算我問翻我兩個女啊，即係你好多即係而家香港發生嘅問題咧，即係近至。甚至乎遠到即係世界其他地方啊發生嘅事啊咁樣樣，咁佢哋個即係個觀點或者我覺得都係好普遍啊，即係好普通咯，即係唔係話好精辟啊，即係我所以就算係你攞到五星星嚟講，我覺得都唔代表話即係佢一個個人發展到一個。是一个好好的即是通识的水平咯。 嗯 ,OK, 好啊，多谢晒杨先生的意见啦。咁陈志杰担心变咗一个操练科目啊。 呢个系考试制度都唔好淨係针对通识科。 系 凡事有考试自然就有操练嘅天书。 OK。咁究竟系咪一个真系通识科嘅缺点呢，或者系咪有需要真系改善嘅地方呢，不如有问另一位嘉宾好嘛。就有教协理事资深通识科老师张瑞辉喺度啊。张扬飞你好， 系你好， 好你好啊，陈志杰、吕宇光，大家好， 你好啊。刚才咧，其实听众啦，以至到其实嘉宾都有提过，即系通识科咧，而家考试啦，咁亦都嗰个嘅变咗咧，系大家系着重咗操练啦吓。咁你点样去睇呢个嘅讲法咧？即系会唔会话即系忽略咗即系本身嗰个教学嘅目的咧？ 咁我谂头先啊，陈志杰都讲得很好啦，即系我谂任何嘅。公开试底下，尤其是一个即系高风险、高筛选嘅公开试，即系入边嘅科目，咁呢个系即系一个难免嘅异化嚟嘅，即系好简单。咁即系正如好似依家即系读中文、读英文或者读数学，其实我可能好多同学都一样，照去即系补习社，佢哋操练得更紧要添啦，咁异化得更紧要添啦。咁系咪就等于咁呢啲科目咁又不如唔考啦？不如又即系我哋要去检讨佢，唔好再教呢啲嘢啦。咁我谂个社会嘅讨论唔系咁样做噶，系嘛？ 嗱，团结香港基金咧就系提出咗好多嘅意见啦，同埋建议啊，包括咧就系通识科咧，就而家个时数有限啦，咁但系要去学习咧。好多個單元啊，咁所以咧就希望咧可以縮減一啲嘅單元，亦都覺得咧而家通識科咧好似重文輕理啊，咁會唔會可以再去調整翻通識科課程嘅一個範圍咧？ 我諗之前咧其實都有做一啲嘅老師啦，或者甚至教育界嘅一啲調查啊，或者早前政府即係教育局都有啲嘅諮詢報告咁樣。咁其實個課程內容其實大家可能都覺得真係有可以再傾嘅空間嘅，即係例如話都可能係比較多啦，或者即係有啲地方係咪都可以精簡一啲啊？或者例如話即係邊一啲範疇可以再多啲少啲咁？咁我覺得課程嗰度係一路都有傾嘅空間，咁最緊要都係即係透過一個專業啦，咁同埋真係一個即係。教育界入面自己好重要，就係都俾 老師啦，甚至可能去到學生去表達翻佢哋嘅意見，咁就唔係一啲純粹即係由上而下長官意志嘅決定咁樣咯。 嗱、團結香港基金咧有討論到通識科嘅考評機制啊，咁就認為咧頭先佢接受訪問都講啦，咁就覺得咧擔心咧就會喺考核嘅評卷嘅過程咧就會有比較主觀嘅情況，即係究竟點樣先可以睇出個學生嘅思辨嘅過程同埋能力咧？咁好似有啲主觀嘅情況，咁同埋咧。就是都会不会即是另一些的语文能力较优的学生是着数啲呢，咁所以呢就建议不如呢就是不再分等级啦，只是讲合格和不合格啫，你点睇呢？ 我又会咁睇啦，即是合格不合格呢个讨论其实之前都有倾过不少。咁但係我諗最後即係都係來自即係政府所做嘅一啲諮詢啦。咁其實大家個睇法都係應該都好似其他科目咁樣評分，因為好簡單。其實依家通識科其實對於學生升學所帶嚟嗰個影響，坦白講咧，其實真係唔大。即係佢嗰個即係入大學嘅門檻都係合格啫嘛。依家每一年通識科其實合格嘅學生都比例都去到九成，甚至有時會九成以上添。咁但係大學收生嗰度咧，其實依家大學都係收即係最佳五科或者最佳六科。咁如果即係同學可能佢喺一啲選修科目入邊即係突出嘅，咁已經可以攞到佢足夠嘅分數可以入 U。咁但係調翻轉頭，我會覺得如果你話通識科唔計即係等級嘅話咧，咁反而喂，咁如果喺通識科入面表現優異嘅學生咧，對於佢繼續升學咧，其實係反而冇幫助喎。咁其實咪即係矮化咗呢一科，變相將呢一科變成即係同學，即係就算做得好嘅話咧，都對佢去繼續升學啊，繼續即係表現自己嘅成績係即係冇幫助。咁我覺得呢個唔係一個理想嘅做法啦。 系啦，关于教材方面啦，因为咧就团结香港基金亦都系有一个建议，就系话将咧通识科嘅教科书，以至到咧补充练习同埋教材咧，都系送去到教育局咧去到审议嘅。咁亦都即系当然啦，佢都会要求去公布翻一个清晰嘅一个审核准则啦。咁但系就希望咧就将嗰啲嘅审核嘅一啲范围咧去到扩大至到补充练习等等。咁而佢哋嘅首席顾问啊，黄玉山教授咧，咁其实都喺记者会上面都讲话，而家好多传媒咧就系报道偏颇啊，未经证实啊，唔系呢个知识嚟嘅。咁认为咧系要去到即系要去到咧有翻一啲嘅教科书嘅送审，去到辨别真伪，先至可以咧比较好嘅一个做法。你点睇咧？ 其实依家教育局都变相地等同好似审紧教科书咁啦。即系我哋见到佢之前所谓嗰、那个即系志愿即系专业咨询，都即系嗰个细致程度同送审根本冇乜分别。咁但系我谂即係政府自己係咪都要問翻佢自己嘅初心咧？即係當日通識科點解即係唔係好似一般傳統科目咁樣送審咧？其實佢都會提嘅，就係、是、即係希望即係老師可以即係自己可以即係專業發展地去從多角度去揾啲唔同嘅教學資料啦、教材啦。咁亦都係即係因為通識科都有唔少嘅即係當代議題啦。咁當然我哋唔係揸住個報紙去教嘅，即係我諗。即係黃教授係咪即係佢都應該進入下啲通識課堂去了解一下老師點樣用呢啲佢所謂嘅報章資料呢，其實可能係作為一個即係事實啦，或者一啲嘅原始資料啦，但係學生嘅分析啊，或者佢個背後嘅學理呢，咁當然都係建基於一啲即係真係學術嘅知識啦。咁亦都即係教育局都審咗咁多教科書，咁市面上點會冇教科書？亦都其實絕大部分學校都係用緊教科書㗎啦。咁我諗呢度佢自己都要搞清楚先去評論啦。 担唔担心其实呢啲嘅建议或者坊间嘅评论啊，就会即系进一步将通识科嘅教材啊等等咧，就系要送去教育局去到审议，咁变咗教师喺自己拣教材啊或者自主嘅空间会唔会因此收窄咧？ 即系坦白讲，依家即系教育局咁样嘅说法，或者市面上咁多即系呢啲咁嘅噪音咧，其实已经令到老师好困扰，或者好担心。咁一个勤力嘅老师一定希望除咗即系教科书之外，因为教科书就一式一样，但系自己嘅学生即系有好多学习嘅差异。咁亦都即系当代议题，我梗系想攞一啲 即係啊，學生可能有興趣知道多啲啊，或者依家一啲熱門嘅時事議題，咁可以即係應用翻喺我所學嘅入邊。咁即係如果時事都話要送審，都話要監察，甚至你即係睇得比其他嘅科目更加緊嘅話，咁其實你扼殺咗老師嗰個即係專業發展，調翻轉頭受害嘅就係學生咯。咁係咪要令到我哋嘅教育制度僵化，同埋即係受制找到咁樣嘅情況呢？ 嗯，好啊，唔该晒张若辉，多谢你吓。张若辉咧就系教协理事，亦都系一位资深嘅通识科嘅教师嚟噶。陈志杰点样睇呢个嘅争论咧？即系睇嚟都通识科咧嚟紧喺报告出之前咧，都仍然有好多呢啲讨论。 通识科咧比其他学科嘅特点系佢好贴士吓，其他学科有自己专门嘅范畴，而通识科比较系非常贴近时事同埋社会，所以争议自然就会大啲。 系啊，咁即管就睇下咧，嚟紧嗰个嘅学校嘅专责、学校课程专责嘅小组嘅检讨咧，究竟会得出啲咩嘅结论啦？今日节目时间够。